快感觉弥漫清晨，踏出思想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着真。早晨啊，你而家听緊嘅係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孔益璇璇仔呢亦都喺星期四嘅朝头早陪住大家啦。咁我睇下今日嘅日期先。今日呢係10月26号农历就係9月12。咁出面嘅温度係25度，相对湿度84%。但系今日最高气温都去到30。嗱，因为我啱啱翻嚟嘅时候都觉得天气冻冻地咧，就着咗件好薄嘅长袖衫。咁我都谂啊，死啦！如果去到30度咧，有次真系太热啦。咁所以建议大家咧，就系着一件短袖衫，之后再着一件薄薄嘅外套。咁就无论咧系夜晚定系下午咧，都系觉得非常之舒服啦。 晨光每日一格， 成日都话咧做人最紧要开心啊！咁但系人生唔如意嘅事十常八九，咁点算好呢？咁其实做人又唔需要每一日都开心嘅。不过咁讲啦，其实大多数时间咧，反而保持到平静啊，咁就非常之好啦。嗱，如果大家想平静嘅话，都好简单，就系唔好冇嘢咧就揾嘢嚟讲，又或者咧唔好过度咁样关注某人某事，令到自己有一个得失心啊。咁另外亦都唔好瞓得太夜，唔好暴饮暴食，亦都唔好成日担心自己好似错过咗啲乜，节约自己嘅情绪同埋身体咧，系比咩都好噶。唔紧要噶，如果你真系人生有啲嘢系唔开心嘅时候，或者亦都俾自己有一个唔开心嘅时间，做下运动，做下其他嘢，冲翻个暖水凉，抒发下自己嘅心。反而不开心的时候，千祈不要责备自己，这样你的人生才会过得快乐的。 你想见他，想见他，没有他，遇上每日假装不算太差，有一晚突然倦透了，然后你哭了，其实你够潇洒，浩劫记忆纵使可怕，别拼命压住它，抱拥终生的痛，学接受有疮疤，来提提你难平地，从未因包上纱布，能自欺好了吧，不必装作退烧，不必装作放低了，真的心碎不必装作笑，让你吸抢走的太紧要，如承认那痛苦能延续你心跳，就求他撑腰，尽管哭到破晓，不必装作看开了，小小激愤不必去治疗，平和等于爱的感觉死了，哀伤好过但那么算了，你想叹息请叹息，难免的彷徨愤怒忐忑，不要压抑，至少有真正被爱过才是有资格，回你的血轨迹，若怕丧失爱的火气，恨已是有用的，记得怎么挣扎，别这样快安息，难受是对的，逃避是错的，难道将当礼绕过无自控的价值，不必装作退烧，不必装作放低了，心碎不必装作笑，若你吸抢走的太紧要，如承认那痛苦能延续你心跳，就靠他撑腰，尽管哭到破晓，不必装作看开了，小小激愤不必去治疗，平和等于爱的感觉死了， 晨光 Coffee Time。 同大家睇下天气先。今日大致天晴嘅，最高气温大约系30度，吹和缓偏东风。咁展望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周六同埋周日间中时间有骤雨，随后一两日咧亦都天色逐渐好转噶。咁出边嘅气温系25度，相对湿度84%嘅。大家都知道咧，香港人咧都好中意做公务员嘅，都可以话咧，而家大学生最想做嘅其中一份工作咧，就系成为公务员啦。咁唔单止系香港，原来连内地咧亦都系一样噶。原来咧，而家有成283万嘅申请者咧，去报名参加中国嘅国家公务员考试啊，系创咗纪录噶。咁样咧，譬如希望疫情经济咧恢复咗缓慢啦，亦都系其中一个原因，又或者是一些企业部门的工作不确定性令到这个情况增加的。因为最简单的原因就是因为公务员都可以说是铁饭碗嘛。这个叫做国家公务员考试会在下个月举行的。根据这个官方的数据，全国有超过39,000个职位空缺的。即是多少人争一个位呢，即是平均每72个申请者就会有一个工作机会了。都唔容易喎，咁而且咧，亦都系超过咗2022年啊嗰个报名人数啊，那个报名人数咧嗰阵时系250万，而家有成283万，真系越嚟越多人啊！咁公务员嘅职位咧系受到好多人嘅追捧啦，特别系咩咧？特别系啱啱毕业嘅学生，因为咧佢哋嘅工作机会亦都比较少啦，生活成本亦都会上升嘅，咁所以咧根据今年6月嘅数据显示。原来16至24岁人群有超过21% 嘅人咧系失业，咁所以亦都会多咗好多人去寻找一份公务员嘅工作。咁而且咧，有啲学生咧系会花几年嘅时间去准备考试嘅，而唔系去揾其他工作。咁啊，反映咗咧，其实大家惯咗用一个考试嘅 pattern 去揾自己嘅工作啦。咁其他工咧好似难啲，多数都系啲面试。反而呢一个公务员嘅考试咧，就系透过考试嘅途径咧去攞到呢一份工作嘅，就好似我哋平时所讲嘅好学生剧本嘅心态。咁而且咧，佢哋亦都比较习惯用一个比较高嘅分数啦，去申请公务员工作嘅，咁所以亦都系比较多人去选择啦。唔知大家身边亦会唔会多咗人去选择成为一个公务员咧？船仔咧亦都尝试谂过噶，咁但系谂起又要考嗰啲试啦，要面试咧，就觉得哦，好似好难咁样。咁算啦，我都系嚟翻港台继续做 DJ 算啦。 宇宙意外爆破，孩童也在变大，脱去束缚，寂静里有惊慌，但有风光。以后渴望深入地躯壳，犹如发现海浪朦胧扑朔，想办法抵挡。青春的姿态不免怯慌，无声里接踪，无知与率真偷偷把我扯向远方，远处会有野狼，哪有最暖皮窝，风会吹过一些过错，无声可掀起痛楚。 Let go of your life, You never know what you'll find, For when you有天会不禁退缩，怕这一世转眼已虚耗，世界奥秘和创造，恬静到没有预告。那句最后脆弱与年老，成人背叛伟大志愿宣布，青春里没有地图，呼吸够让你自豪，变化与光荣经过耳朵，无声中一生结果。 Let go of your life, You never know what you'll find, For 云如暗号，无端的 笑变掉废墟，即使到处有恶意更多难，我会守于你身旁、yeah、你我会悄悄变掉记忆，即使再伸手也捉不到，看破壮阔烟火。 Let go of your life, You never know what you'll find, 神情如暗好，如初生一刻的满足。你有天碰到满界哀痛，你有天会不禁退缩，你会惊觉可以诞生到布满我臂和创造，震撼到就似瀑布。 首是 AP 潘宇谦的《寂静的诞生》，我是晨光第一线的孔奕璇璇仔。怎样才算是一个 good morning？ 最重要就是有好心情，就算天气不好，只要有一杯靓茶，听着晨光第一线，这样就是一个 good morning 了。我是晨光第一线的孔奕璇璇仔。 光第一线， 星期四晨光心灵鸡汤。 你有没有觉得你的人生好闷呢？日复一日咧，重重复复，忙完翻到屋企又好似唉唔好想瞓咁啊，开下社交媒体睇一睇，或者睇下剧集，咁又发现好似冇咩想睇咯。咁手机睇完啦，又好似漫无目的。有时咧，连打下机或者坐喺度饮杯茶呢啲嘅嘢都觉得自己好闷啊，做咩都提唔起劲。但系同一时间又唔系好想咁早瞓、啊。人生咧好似冇乜方向或者意义，好似下一次嘅目的咧就系、是、最近目标就系、是、哇，下一次假期几时到可以去旅行咧？现代人咧都有一种都市病啊，叫做空心病。咁亦都系好多人咧，对于自己嘅人生失去咗一啲意义或者信心，睇起嚟咧好似同平常人一样噶，咁但系内心又好似有一啲孤独或者绝望。咁有啲咩病征咧？所谓咁第一咧就系觉得自己好攰啦，情绪低落，兴趣咧亦都系减退噶。咁另外咧就系有强烈嘅孤独感同埋无意义感，唔知道自己想要啲咩。咁但系同一时间咧，人际嘅形象又系唔差噶，即系可能你份工系唔差啦，你有一个 OK 嘅屋企啦。咁点解会咁样呢？原来咧系如果系父母或者社会咧，系明确安排咗我哋要行嘅路咧，就会令到我哋失去咗独立思考嘅能力，好难去做出一啲真正嘅人生选择。大个咗之后，亦都系比较难揾到自己嘅目的同埋意义啊。咁除此之外，如果我哋嘅成长过程系可能有一啲缺乏咗探索自己嘅兴趣嘅机会咧，净系为咗读书、考试、追成绩，咁亦都系容易造成一个迷失噶。咁另外亦都系我哋嘅生活模式啦，好似太耐冇转过，成日咧都系翻工放工，好可能咧会令到我哋嘅大脑神经过度疲劳同埋麻木啊，令到人失去咗意义。咁所以话其实空心病咧系一种心病嚟噶，咁要自救就要揾翻自己嘅心跳啦，重新燃起对于生命嘅热情同埋激情，令到我哋嘅生活咧可以多一啲嘅精彩或者多一啲嘅新鲜感。咁如果啦，你觉得自己哎呀好似有空心病，点算呢？唔使惊嘅，有办法嘅。咁第一个方法咧就系探索下自己嘅兴趣同埋喜好，咁希望可以摆脱一啲一成不变嘅生活。咁另外亦都系开始实践自己嘅一啲愿望啦。仲有一样就系同自己志同道合嘅人相处，有可以嘅话咧，亦都可以发挥下自己嘅创意，为自己嘅生活咧 改變一下，譬如自己 DIY 一啲嘅藝術品擺喺屋企裝飾屋企，咁其實探索自己嘅自我喜好啦，可能咧亦都係哇好難，我揾唔到自己有啲咩喜好喎。如果賺唔到錢又好似好浪費時間，甚至會俾人話哇好無聊喎，你做呢啲嘢。不過咧，你其實試下擺脱一啲一成不變嘅生活，可能係轉下髮型啊，轉下啲衣著風格，或者改一改居住環境啦。甚至有人話你冇意義嘅話，不妨去試下做一做義工。其實只要你去開始實踐自己嘅願望，嘗試去擺脱自己嘅生活，已經咧係可以為你去帶嚟一啲新嘅嘢噶啦。或者你咁講啦，點樣發揮創意啊？其實咧，你係寫作啦。画下画啦，以前未画过画嘅画，或者咧煮下嘢食啦，拍下片，咩都得噶。而家咧真系好容易就可以发挥你嘅创意。生活本身咧未必系有意义噶，不过你可以为你嘅生活附上意义。希望大家都可以过一个非常之好嘅人生。 呢首歌是 Edgar、江海嘉和陈奕迅的 Special One。我哋听一听新闻简报，转头翻嚟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今日上午八点将会出席联合电台节目，就他任内第二份施政报告回答市民的提问。李家超在昨日发表的施政报告之中宣布三项楼市辣椒减辣，包括将额外印花税的适用年期缩短到两年，买家印花税和新住宅印花税的税率减到 7.5%， 外来人才的置业印花税就改为先免后征，股票印花税将会下调到 0.1%。为了鼓励生育，在香港出生父或母系港人的新生婴儿可以获一笔过20,000元现金津贴，初生婴儿家庭可以提早一年获编配公屋，购买资助房屋可以优先拣楼。国务院总理李强在比什海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府首脑总理理事会会议期间，与俄罗斯总理米舒斯京会面。李强说，中俄合作不针对第三方，不受第三方干扰，中方愿意同俄方一起持续深化各领域合作，推动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不断走深走实。李强又说，中方愿意同俄方进一步对接发展战略，保持贸易投资合作增长势头，提升互联互通和贸易自由化便利化水平。中方愿意同俄方加强在上合组织框架内合作，推动开展产业链供应链深度合作，为区域经济增长提供新动能。中国神舟17号载人飞船预定今日上午11:14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飞行乘组由航天员汤洪波、唐胜杰和江新林组成，其中汤洪波在两年前曾经执行神12升空任务，他今次将会出任指令长，唐胜杰和江新林就是第一次飞行。这次任务是载人航天工程立项实施以来的第三次飞行任务，亦都是第12次载人飞行任务。任务将会包括完成同神舟16号乘组在轨轮换，驻留大约6个月，进行舱外载荷安装和太空站维护维修等工作。美国路易斯安那州共和党众议员约翰逊当选众议院议长，结束众议院议长职位悬空3个礼拜的混乱局面。身兼众议院共和党会议副主席的约翰逊在共和党党鞭埃默退出选举之后获提名为议长候选人，他在众议院全体会议中获得220票，成功当选新一任众议院议长。至于民主党候选人杰弗里斯就获得209票。约翰逊说，当选议长是他一生的荣幸，承诺会领导众议院为美国人民带来成果和激发变革，恢复民众对众议院的信任，以及是推进保守派的优先事项，以及打击拜登政府的有害政策。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一偏东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六同埋日间中有骤雨，随后一两日天色逐渐好转。而家气温系25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照顾者悉心照顾身边有需要的家人，忙足24小时。 好攰啊，有冇人可以帮下我啊？ 身边人嘅主动帮忙同扶持，可以减轻照顾者嘅负担。家人、邻舍同社区携手建立照顾者友善环境，俾照顾者唞唞气，一齐为佢哋打打气。照顾者如有需要，可以打社会福利处资助嘅照顾者支援专线182183。 公共广播95年，听见香港，联系你我。 我是车心梅，40年来，我演出过好多广播剧的女主角，透过鲜明立体的演绎，经历了无数人生喜乐。我好开心，亦都好受用，希望你都可以从中得到启迪同埋心情疗愈，享受美好人生。车心梅祝香港电台再创高峰。 公共广播95，联系香港。 CIBS 人人广播， 一个关于少数族裔女性的节目， 生活中的女神 2.0。 Through this program, it is aimed to show a new perspective to common women living in different cultures and societies。 一个发掘生活中少数族裔女神的节目。 CIBS 节目，生活中的女神 2.0，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神光第一线，小白。 早晨，早晨，咁啊，连埋小白白元浩都翻咗嚟啦，咁啊，6:37嘅时间，咁啊，望出边啊，继续25度啦，咁直播室入边咧，除咗头先都一直喺度嘅船仔喺度， 早晨啊，小白， 早晨啊，咁啊，亦都有我啊，白元浩小白喺度啦吓，咁啊，今日朝头早咧，继续同各位听众神光第一线，开开心心，咁啊，迎接今日咧就星期四啦， 系啊， 哇，一个星期，哇，咁快又嚟到星期四啦， 因为重阳节咧，大家都过得非常之开心。 所以咧，其实星期二嘅时间咧，已经同各位听众咧都讲咗噶啦，系咁啊，今个星期个感觉咧就应该会舒服啲嘅，因为咧虽然就唔系话星期五有假放，但系星期一啊，大家就傻咗。吓，虽然我哋都翻工，但系我哋都戥大家开心嘅。 可唔可以以后咧，大家都有一个4天嘅工作天？ 可以啊，其实我觉得咧，4天工作天系一个几好嘅 concept， 啊、 但最紧要人工唔变。 哦，呢、這个当然啦， 呢、啲都系打工仔心声啊吓。诶，寻日咧咪施政报告嘅，咁啊有好多都啱听嘅，即系都啱我哋听，亦都就系可能对好多嘅朋友咧就对到位啦。 你有冇谂住追到过咁样？ 哎呀，我就系今日谂住咧就问一问你添。 问我？ 系啊， 八字都冇有一撇、啊。 我就暂时咧两个噶啦，其实我都好足够噶啦。 唔会嘅，你得嘅。 咁反而咧，你啊一个都冇、啊。咁呢、這个措施咧，咁啊暂时咧都系即系 kick off 咗之后咧，系嘛？好似都嗱，细文咧我就唔讲啦。咁我就惊佢咧会即系，譬如可能一两年，咁啊措施会唔会完结咗就冇咗咧？咁样咁，所以咧再加上个船仔咧，即系27头到嘛， 系 即系俗语有句说话叫做咩啊？有仔趁乱生，又有20,000蚊， 即系咁讲咧。 点啊？ 嗱，首先咧要生小朋友之前咧，首先就要有一个盘啦、 啊。 咁、那个盘咧，暂时就从来未出现过。 你點會沒有啊、人靓又声甜。 哎呀，乜你讲咁假嘅嘢嘅？ 呢个时候梗系要煲下你啦。 唔系，咁但系就算人靚又聲甜，都唔代表有男朋友噶嘛。係啊，咁、 哦 啊、你首先都要有個盤咁樣。 今次咧，我記得其中一個嘅講法咧，就係話到你，如果你有小朋友啦，唔一定係夫妻嘅關係嘅，因為都知道咧，而家就有好多朋友就中意同居，係啦、啊，咁啊亦都即係符合呢一個嘅大勢所趨，係 啦，咁所以咧，你都唔需要谂系唔系结婚噶。 我都未谂到咁远噶。 只要你同你另外一半咧，就系开花结果， 咁就 OK 啦。 咁就 OK 噶啦。 咁首先都系要一样啦，有翻另外一半。 哦，咁你要加油啦。 我会噶，如果咧佢系话啊搵另外一半咧都有10,000蚊咁样咧，咁我就会更加积极啦。系、 哦、 啦， 咁下个星期等你好消息噶咯。 哇，咁快啊！佢都未话有另外一半有10,000蚊类似。 哦，或者4-5个月之后等你好消息咯。 哦，4-5个月好似就系生得咁样咧， 到时同我讲啊。哎呀， 我就你生啦，仲有4个月生啊。 我又要请假。喂，不过咧， 你吹都系吹 Vicky 啦，点会吹我噶 ？Vicky 今日冇翻工噶嘛？ 打电话催佢咯， 打电话唔记得拉蚊系嘛，拉蚊打俾佢。 打电话可能佢醒咗噶啦。 不过咧，除咗呢一个叫做生 B B 嘅政策之外咧，另外有一个咧，我觉得都系几有趣嘅。啊，点样有趣咧？就系佢话到其实香港咧，有啲嘅河道啊，咁啊包括咧就系城门河啦，咁啊多区啊亦都有啲嘅明河。咁啊喺呢个施政报告就提出啦，会打造啊，重点打造城门河以及咧就元朗名渠。 嗯， 就做呢个赏花地点， 冇错啦，好似 你都有睇到， 我有睇啊，好靓咁样，日本嗰啲樱花嘅， 系啦， 河边咁全部啲樱 花， 樱花跌晒落去河道咧，好似游紧呢一个嘅樱花水咁样。 系啦，我觉得咧，其实就唔一定要种啲真嘅樱花嘅，嗱，我咁讲啦， 嗯， 唔系话一定假嘅樱花就咁啊，梗系长期摆喺度好啦。啊，你唔好以为咧，成日话喂日本啊，或者定系边度啊，韩国啊，佢都全部真嘅樱花嚟嘅，你睇人哋几犀利啊！就唔一定嘅，其实而家咧就连埋日本咧，佢哋都摆咗好多假嘅樱花。 假嘅樱花即系成棵嘢都系假嘅， 成棵嘢都系假嘅，或者佢哋而家啲新嘅，好似系木刻啊，即系东京木刻地方，或者系大阪都有啲地方咧，佢哋就已经用樱花嘅卡拉通去到做呢啲嘅 LED 灯， 哦、 然后咧就挂到周围都系嗱，譬如九州嘅福冈啦，咁佢哋去到樱花季节嘅时候，咁啲樱花真係未开㗎嘛，咁点算啊？咁我哋就喺嗰、那个位于福冈其中一个地方就博多车站出面呢，就摆咗好多嘅假嘅樱花树喺度，然后上面呢全部都着晒 LED 灯嘅，即係樱花个 color 通嚟。咁呢种呢就叫做夜樱，咁虽然係假啦，咁但係呢其实当地人呢亦都系好喜欢， 佢又改得几好喎、啊、个名。 系啊，夜鹰其实本身都有呢个 terms 嘅，即系咁佢就即系只系夜晚上鹰，因为夜晚上鹰咧不嬲个方法咧就系打灯啊，即系你喺一个好靓嘅樱花树下底就不断用好多灯咧打上去，咁系第二种嘅欣赏方式嚟嘅。咁而家呢个夜鹰就已经进化到咧就 LED 灯，灯都唔使打，唔好阻住 LED 灯添啊，你就直接咧就望落，哇咁样，或者啲河道咧，日本都系有噶，日本、韩国佢就系成条河道咧就用晒呢啲樱花颜色嘅卡拉通，咁啲人望佢嘅时候又一行过，哇咁 好靓啊， 系啦，好靓。咁所以咧，我觉得呢个方法咧都不失为一个咧可以好快脆，亦都建立咗呢个美丽河道。咁当然啦，嗱，如果你话我作为普通市民咧，成日睇翻大家嘅反应咧，一定会有人话嘅，且有冇搞错啊？假嘅咁样， 系咯。 所以我而家就讲定先。人哋嗰啲地方呢 都已经有啦， 都系假咗好耐㗎啦。不过我哋去嘅时候呢就冇怀疑，或者我哋用咗第二个心态就系、是、人哋呀、啊、有真嘅摆啲假出嚟都好靓啦。其实大家都系呢个心态。咁我哋呢其实如果即系整得靓，就算系 LED 灯都整得靓嘅话呢，啲外国游客或者我哋多啲用个审美，用个正面嘅态度去睇嘅话呢、其实我觉得系几可取啊。 啊， 你谂下你即刻 kick off 喎，你 LED 灯咁你要 order 咋嘛。 系啊， 跟住 decorate 佢，即系装饰佢咋嘛。咁你好过我就要摆啲树喺度，然后慢慢种，唔通你真系等10年咩？ 佢呢啲，但系樱花嗰啲，佢应该系直接运过嚟开咗啲。 佢系直接运过嚟，譬如可以喺大埔海滨公园，佢都有啲樱花树噶嘛。 系咯。 咁佢由呢个树苗开始咧，即系就算即系唔系话好细棵啦，但系佢都系细细地就已经开始 系啊。 因为你太大棵咧，连埋啲根嗰啲就好难搞，同埋咧咁大棵佢都未必适应到我哋而家呢一个嘅环境嘅。咁所以由细棵开始，咁啊慢慢咧就喺香港呢度落地生根。 咁你就我就覺得咧，可以由嗰啲假嗰啲 LED 燈啦，同埋嗰啲夜鷹嘅 concept 咧去到做，咁你又揾啲真嘅翻嚟，咁、真嗰啲 兩樣嘢啦， 佢唔可以好大棵噶嘛，咁啊細細棵開始咁樣咯。其實上個禮拜到我去大埔海濱公園咧，嗰一辣咧有櫻花噶嘛，希望我冇睇錯啊，咁即係不過櫻花同梅花都係差唔多時間開嘅，咁我亦都見到有啲櫻花有啲開咗花，我覺得好奇怪。 咦，中大嗰啲開咗未咧？ 其實櫻係四月先開嘅， 係咯， 係啦，咁所以真係可能天氣反常啦，熱咗啦，定係點樣啦？咁呢個我唔知啦。咁所以咧，我覺得呢個方法咧喺呢一個叫咩啊城門河同埋呢一個嘅元朗名渠嗰度。不妨可以试一试，但元朗微渠嗰度咧仲好多一样嘢，就是、因为附近都好多食肆。 冇错啦，大旺埋附近嘅经济。 咁你食肆嘅时候望去嘅时候咧，大家想象得到系嗰啲大排档或者啊档口仔出边咧，哇咁靓嘅景致、哦，咁你一路食住甜品又好，笃住鱼蛋都好，咁可以欣赏下呢一个香港咁靓嘅。 我觉得好得意，我笃住串鱼蛋喺度赏樱。好似又特別有香港特色喎！ 冇錯啦，我哋要做嘅咧就係香港特色，唔好淨係抄曬外邊。如果你話喂，我唔要賞櫻嘅，咁你冇揾其他溝通，其他嘅方式咧都一樣可以品嚐得到咧，就是、香港風格嘅一個打造河道嘅美麗風光，我覺得可以試一試。 在预算中的节奏，可去到日后。对着意势中的战斗，不止不休。然后时候就都要学尽快放手，还是想。好，请记住能够撑下去就有。最后最后最后最后还是退后退后，这是美丽与哀愁，而全是去留未准备好而站于路口。最后最后最后最后还是退后退后才得自由，都怪我太多温柔，太多的承受，但愿放弃还是别放弃就有。最后最后最后还是退后退后，这是美丽与哀愁，而全是去留，能如何在过后过后便回首。最后最后最后最后还是退后退后，在今日总要预测以后，什么最后最后退后退后，总是想到疯了也不休。太多温柔，太多的成就未得到过，还是得到过就够。 呢首作品嚟自 Jenny 李恒毅，后人类的美丽与哀愁。25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4%啊！有今日朝头早，我哋嘅职场 KOL 系列讲下 fashion 噃。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啊，今日朝早系我哋 KOL 系列，继续邀请到时装界大人阿海喺度。早晨啊，海。 早晨小白，早晨晨光嘅听众。 上个星期咧，我哋都有讲过就系 Y2K 新世代女士方面咧，到底嗰个服饰嘅应该点样配搭啦？咁啊，一定要讲埋男士嘅，系咁噶啦，系公平嘅呢个世界。其实我自己都想听，听完女仔打扮。点啊？ 新 群 啊嘛，系咪啊？你都想试下，系咪？ 咁梗系咯，因为而家我见到咁多嗰啲女士小蛮腰嗰啲咧，我都唔可以着得太老土出嚟啊！如果唔系人哋唔望我噶啦， 得噶，即系你唔尴尬， 系啦， 尴尬人哋噶啦嘛， 系啦，冇错啦。咁我应该点样衬先至得咧？ 嗱，既然咧你觉得自己着 Y2K 嘅风格你唔尴尬嘅咧，系冇问题嘅。咁我先介绍都系可以露小蛮腰。 哦，男仔都露腰噶？ 男仔都得啊！ 哎呀，咁要练下嗰啲咩 HIIT 先、啊？ 你唔尴尬就得噶啦。练唔练就 见仁见智。 练就好啦，练就好，练就好啲嘅。 如果唔练嘅话咧，只要你唔尴尬就得啦。 冇错啦，即系二拣一啦，系咪？一系练，唔练你就练成自己唔尴尬。 系啦，啊都得，明白。 睇下练边样，睇下边样易啲啦，好唔好啊？ 好。 咁然之后咧，系啦，咁男士们咧，其实如果你话想做 Y2K。有真系想露腰嘅咧，其实得嘅、哦。 嗯，点样 咧？因为咧，我最近咧，其实我唔知阿小白你多唔多留意呢啲泰国嘅男星啦。 吓、啊，泰国嘅男星，佢哋都好型嘅。 佢哋啲男明星咧，佢哋着衫咧都几有自己嘅一套，同埋几有风格嘅、哦。 系，佢哋系大概系点样噶？ 佢哋都其實咧都幾多都係著 Y2K 風格嘅，同埋佢哋好多咧即係玩叫 indie 風咧，即係又唔係好顧理人哋，即係唔係好顧人哋，你點樣睇我，我又冇乜所謂。 嗯， 又幾有自己，我哋成日覺得哎呀泰國啲男星一定梗係淨係著花恤衫啦，形容情侶嗰個年代係咪？但係都唔係㗎，其實佢哋都可以著好多嘅風格。咁今年咧，其實春夏啦，或者去到延續到我諗秋冬啦，佢哋繼續咧都幾多著啲 Y2K 風格嘅。其實咧，你如果咧你去泰國啦，或者有陣時睇啲男泰國嗰啲男明星咧，佢哋真係會露小蠻腰嘅喎。咁點樣露法咧？咁當然佢哋唔會話好似啲香港女仔啊，或者其他啲女仔咁樣啊，你著件bra top。跟住可能着件 cardigan 喺出面，我哋上两集会有讲到㗎嘛。咁、啊、你只要揀一件呢比较窄身啲贴身啲嘅 T-shirt。 係。 稍微露一露你嗰个腰围。 係咪即係买细一个码先。 即係我觉得男仔露小蠻腰好似有啲奇怪㗎嘛呢一單嘢。咁、 啊、 露一露少少。 马甲线我哋露马甲线咁讲。 冇错或者露少少肚脐、 啊。或者露肚腩如果你唔尴尬嘅话。 冇错，如果你练到唔尴尬露肚腩都得，咁或者露马甲线啦。咁你着低腰嘅牛仔裤咧，其实都有几自己嘅风格噶喎。 咦系， 咁然后再衬咧，你可以衬顶 cap 帽啊，咁样咧，其实都几有 feel 噶，我觉得都。 咦，咁嗰、那个衫咧，我哋使唔使买小一买细一个码？即系譬如我系本身 M， 我想买 S 啊、SS 啊，好似赚爆件衫咁，咁啊实露啦，乜都露晒啦。 嗱，赚爆嚟讲咧，首先又系要睇，即系你可能你买细两个码。都得嘅喎，有啲人咁有啲人，如果你真係比較有啲係咪啊，即係澎湃啲嘅，你可能唔使買細一個嘛，你本身都已經澎湃噶嘛，咁所以就好難講啦，好難講嘅呢一單嘢就咁。但係我覺得即係你本身以一個即係細件啲嘅 cut 嘅 T-shirt 啦，但係真係好老實講，即係唔係講笑呢一樣咧，就真係我覺得比較瘦嘅男仔咧著出嚟咧係得天獨厚啲嘅。 哦，咁啊，而家呢個年代咧，我發覺都係。hit 翻咧，佢唔系净系单纯瘦，即系佢 slim 得嚟咧，你仲有少少 muscle 垫底嗰只先至系靓噶， 即系杠杠条条嗰啲咁样啊嘛。 系啊，有少杠条，但系你 feel 到佢啲肉咧都系有啲有嘢睇嘅，起码有少少 curve 咁样，那个 curve 咧系只老鼠嚟嘅，唔系泡嘅，咁啊型啦。 系啦，或者即系杠条少少嘅身形咧，其实着呢啲咧，即系细细件嘅 T 恤啦，着啲低腰牛仔裤咁样咧，都。几 sexy 嘅，即系我自己觉得都。 哦，咁啲鞋咧，佢哋通常点衬嚟噶？啲男装 波鞋咯，你谂起 Y2K 其实都系啲波鞋款啦，或者 C 字头咧嗰、那个一种嗰啲。 哦， 系咪啊？ 明白明白。 嗰啲其实你嗰个年代着到兴到而家都买到噶啦，又唔系。 而家使唔使揾嗰啲咧好夸张少少嘅波鞋款噶？使唔使？即系又衬落去嗰、那个，譬如有佢哋有马甲线，咁件衫又slim cut 嘅，望落去好似，跟住条裤系牛仔裤，咁嗰啲。夸张啲嘅波鞋好啲啊，定还是即系平实啲好啲咧？ 其实我觉得两样都得噶，因为我觉得喺嗰个年代咧 ，Y2K， 我觉得嗰一个年代就系世界成个潮流都系觉得 哇，好，你係 millennium， 大家好慶祝呢一件事咧，好科幻啊，因為我哋覺得踏入2000年，所有嘢都好科技啊， 係啊係啊係啊， 好進步啊，大家又覺得哇，踏入一個新嘅千禧年代。所有嘢都是萬象更新，所以其實你覺得我哋中意點都得。 係喎、哦，又放低咗嗰陣時千年蟲嗰個心頭大石啦，冇核戰啦咁樣。 冇啊，其實香港有千年蟲嘅啫，我懷疑外國係冇嘅， 所以咪呃咗到啲保藥黨嗰啲。 即係我哋有嗰個心頭大石嘅啫，即係其實我諗外國係冇，未必有千年蟲，可能有其他玩法啦，我唔知啦，係咁啊，即係都大家都要小心啦。繼續就係、是，如果你講緊誇張咧，可以唔係淨係波鞋嘅喎、 哦。 其实你全身的穿搭咧都是可以好 colorful。头先我哋讲踏入去千禧年，我哋真的觉得哇，好像去了一个很科幻的年代啦，无忧无虑啦，哇，掉低晒啲旧嘢啦，我哋要新的、 啊、 我哋要不要顾人哋嘅眼光嘅。咁、其实呢啲唔顾人眼光就是你可以五光十色啊嘛，系咪、 哦？ 你可以 着， 系咪啊？又缤纷又五光十色，你可以着个新度都得嘅。 系、哦，其实嗰阵时 Y2K 咧，佢系中意五光十色嘅，定还是个身上面有？好多閃靈靈嘅嘢，即係例如我就算著件T 恤入面嗰啲咧，都好似有啲金粉嘅 pattern 喺度啊，跟住隻耳仔又要加啲就算冇吉耳窿係啦，夾嘅耳環都好啊，咁樣需唔需要咧？ 都得噶，其實真係噶，我哋講嗰啲嘅繽紛咧，無論你係所有唔同嘅質料啊，你嚟到冬天你可以係冷衫啦，如果或者係一啲我哋叫 jacket 啦，係咪？你可以係嗰啲嗰啲叫做如果用那個年代類似啲機恤咧，我唔知道你明唔明邊一種啊，即係嗰啲飛機之風、啊。 我知道，係 嗰一種嘅 jacket 咁樣咧，其實佢都係用一啲嘅nylon 嘅料咧，都係靚靚地身噶嘛。 哦，係、哦， 都係可以做到嗰種嘅效果噶嘛。咁或者你涼涼地，你可以整一頂好 colourful 嘅冷帽啊，亦都可以噶、啊。 咦，係喎，而家啲天氣都開始即係早晚收太陽嘅時候，都有啲涼涼地、啊。 冇錯，咁你可以襯冷帽啦。咁如果我哋頭先講話，喂，除咗繽紛之外。Cyber 其實都是 Y2K 很重要的一個元素。 咦 ，Cyber 會唔會變咗老土噶？而家 咁我哋都係講緊一個潮流嘛。 哦、 其實而家咧，即係無論你唔同嘅 generation 咧，好多時候都會著翻 Y2K 嗰個年代嘅衫咧。咁 Cyber 都係其中一樣嘢。咁、即係手高手低咧，睇你自己點樣去襯法啦。 係啦，冇人叫你成身銀色嘅萬出嚟嘅。 係啦，同埋 Cyber 唔一定係銀噶嘛，或者我哋講一啲嘅皮褲啊。嗰一種其實都有少少 cyber feel 嘅喎，或者你玩一啲嘅accessories， 可能少少人氣嘅 accessories 咧，其實都有啲 cyber feel 嘅 喎。哦，都啱喎。 甚至乎我哋上次講嘅就係嗰啲咧太陽眼鏡啊， 嚇係 係咪啊？你再戴一副太陽眼鏡，或者你著皮褸，其實你再加副太陽眼鏡，其實都有少少 cyber 嘅風格嘅喎。 哦， 重要喎，唔好疏忽嘅就係你嗰個髮型嘅顏色。 嗯。是喎、哦，髮型顏色喎、哦，嗰陣時係咩顏色多嘅咧？嗬， 哇，好多噶嗱，即係我自己咧，近年我都比較留意啲泰國，我唔係淨係留意韓國，因為我覺得韓國 泰國嘅真係 up and coming 嘅，真係都好靚嗰啲嘢， 真係噶，我覺得泰國嘅男仔咧都有少少框架咗啦，我覺得反而泰仔咧而家真係冇框架佢哋著衫，所以我都覺得睇得幾開心 嚇，佢哋係好有自己 泰國劇咧，其實佢哋好有自己嘅風格， 係啊，佢哋自己想點就點啊嘛，冇乜嗰啲包袱啊。 其實他們真的反而他們的偶像是 up and coming， 但他們又真的不是牛白，或者不要說 up and coming， 其實現在很多泰劇的泰國的男星都已經是彈了出來了，很多香港女仔其實現在都真的、我不捧，我不追捧韓國的男星，我不捧男團的了、我現在是捧韓星的了、 捧泰星添啦， 是 啦， 泰星， 是啊，不識讀的，不過那些名 字要學習，當初我們追韓星的時候很多名字我們覺得很相似、好相近，嗰、那個又姓李、姓朴咁樣，姓宋咁樣，你真係分唔到㗎。 係係係， 慢慢你就追到㗎啦。咁泰星可能都要啲時間學習咯。咁我覺得呢啲泰仔咧，佢哋染頭髮咧，佢哋又可以好出位㗎喎。 係喎， 藍又得啦，粉紅又得啦，金又得啦，真係冇乜所謂。 佢哋都幾容易 carry 到喎。其實我哋下個星期可以先講咗嗰啲泰國嗰啲突出少少嘅一啲嘅時裝嘅配搭，或者佢哋嗰啲潮流風向都得喎。下個星期 係啊，真係嘅，因為佢哋真係唔再即局限於話，哎呀，我哋就著花恤衫，即嗰一種其實都唔係嘅。泰仔著衫都可以幾 trendy。咁如果你話佢哋著嗰啲 Y2K 風，我覺得都好夾咯。譬如佢哋真係可以染到個頭咧，係藍色啊，襯件皮。 皮褸啊，或者玩啲皮褲啊，跟住著對黑色嘅波鞋，其實都好有型噶已經。 哦，咁啊一於啦，今集啊聽住咁多先，嗰啲男性嘅 Y2K 嘅裝扮，下星期就揾阿海同我哋講下咧，就泰國方面嗰啲嘅 fashion 有啲咩特別嘅地方，我哋可以留意一下啦。一於咁講， 好啊， 好唔該，好，拜拜， 拜拜。 好啦，六点五十九分啦，转头咧会分途广播嘅，咁啊普通话台咧会有音乐早点啦。至于晨光第一线，继续留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陪住各位听众去到早上嘅十点钟，我哋转头二台见。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 朝早起身仲系冇乜精神，可以点啊？ 听晨光第一线啦，我哋会陪住你迎接每一日。 几点有得听啊？ 逢星期一至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使唔使日日听啊？ 如果你听过中意，欢迎你日日都听。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 会，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会， 你点知噶？ 因为我听咗晨光交通天文台。 早晨，各位听众，朝早七点零七分嘅早上啦，咁啊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你哋好啊吓，咁啊直播室入边咧继续咧都有白元浩、小白喺度啦，同埋船仔嘅，早晨， 早晨小白， 咁啊今日晨光交通天文台咦又有一位新嘅声音， 系啊， 系佢叫做 mini 啊 ，mini 你好啊， 系我啦，大家好啊， 系啊，咁啊平时咧就报交通嘅时间咧。都會有聽過 mini 嘅聲音嘅，咁啊晨光交通天文台，你好似第一次嚟， 好似唔係小白， 哦係咩？ 都好幾個月之前，或者差唔多成年前， 哎呀， 嗰陣時仲未有船仔 B B 噶，得我哋兩個傾偈噶咋， 嗰陣時冇佢嘅咩？ 係啊， 佢都嚟咗。大半年噶咯， 系啊，所以都 好耐之前 啦， 真系忘记咗啦咁样。 系啊，今次就系船仔同埋小白特别邀请我啦，希望可以多多加入啦。 系啦、啊，人多好热闹啊嘛。 系啦、啊，多个女仔陪住你，系咪开心啲咧？ 我唔系，我谂住你陪船仔嘅咋。 船仔当然 我 陪啦。 冇啊 ，D D 陪我都 OK 噶，其实。啊、但系 D D 失咗声啊。 系啊，但系 D D 陪我，我都。好开心啊！ 系啊，因为我成日都觉得船仔好可爱。 得，互相吹捧嗰啲嘢完结。帮我哋睇下啲交通方面先。 好啊，咁 mini 提翻大家啦。咁而家各区嘅隧道情况咧都大致正常嘅，除咗红隧嘅九龙入口咧，近住理工大学咧一段车多少少。而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而新界区方面啊，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跟住。兆康一段车多啦，龙尾排到去福亨村。另外，三隧分流方案第二阶段嘅分时段收费将会喺12月17日早上嘅5点实施。详情咧，大家可以查阅运输署嘅网页嘅。 呢、這个详情啊，真系要睇多啲， 系 抡多几次先得。 系啊，大家都要睇多几次，睇下究竟几点钟咧系乜嘢收费咧？ 冇错啦， 系啦，争一分钟就系争一分钟， 争一分钟嗰个价钱嘅变动咧，又应该系点咧？咁其实而家坊间都仲有好多人都系。知啲又唔 知 啲 咁大家都可以留意住，除咗運輸署網站之外啦，亦都有唔同新聞媒體咧都會報道嘅，同埋包括我哋香港電台啦。 咁梗係啦，同埋其實一 kick off 咗之後咧。原本知啲唔知啲嗰啲咧，都會即刻知曬。 係啦， 哦，原來就係咁。 咁小白咧就要留意住啦，因為小白成日都會揸車車噶嘛。 係啊，不過過海我唔揸啦。 唔緊要， 因為過海咧都第一有疲憊喺度，第二咧啲路又唔係話好熟啦。咁即耐唔耐都會過嘅。咁但係如果你有件唔係好熟嘅，同埋即係。搭交通工具，我覺得都相當之方便。 但有陣時咧，帶住小朋友出街咧，揸住架車去下港島 哦啊，係啦， 玩下冇 錯。嗰陣時咧，就真係會駕駛啦。咁啊，例如去例如去主題樂園咁樣。 哦，反而主題樂園你會揸車去？ 係啊，因為你好多嘢拎㗎。 嗯， 咁再加上一車就車過去，你諗下個細路，你有陣時可能就啊，不如拎埋 B B 車啦，跟住大家都會有好多個萬一喺度嘅，即係屋企一定有成員啊，好多個萬一，萬一佢乜萬一點樣，咁你不如咧就揸下車去。 嗰位成員聽緊你講嘢而家， 有啲咁嘅事。 係啊， 我個仔冇咁早醒嘅。 係咩？ 差唔多係時候翻學啦，可以聽住爸爸講嘢。 係啦，係啦，係啦，係啦。 咁其實咧，我哋除咗去一啲主題樂園玩之外咧，咁相信好多人咧，近年啦或者近月咧都會北上玩下嘅喎。咁我知道好多嘅老人家啦，咁未必會成日都搭港鐵上去深圳玩嘅。 仲、哦、有嗰啲咩？我記得係有沙田開去大埔，再去蓮塘嗰個 B 四。 B 八啊！ 哎呀， 系啦， 差少少， 因为今日就想同系啦，同大家分享一下呢一架 B 八啊。因为日前咧就同大家讲过啦，呢架 B 八咧，除咗星期六日开之外咧，而家星期一至五咧都有一定嘅班次喺度噶嘛。系、哦、啦，但系因为据我收到嘅消息啦，咁因为咧太多人想北上玩啦，但系而家嘅 就敷咗呢架 B 八。 系啦，呢一架头班车咧，而家就系早上十。點鐘啦，咁就會由大圍站開出，咁就會去到香園圍口岸嘅。咁但係而家咧就好多人都話啦，哇！咁平日嘅班次，就算十點鐘啦，喺沙田開出嘅時候，其實喺沙田裏面咧已經爆曬啦。咁大埔嘅乘客咧就未必上到車。 最陰功嘅咧就係佢哋仲要兜去大埔。係 啊，但係嗰架車又真係幾快 咗，然後大埔嘅居民咧。就一见到呢架 B 八嚟到嘅时候咧，就挂咗个满字嗰个牌。 系啦，只可以飞站啦，望住架车又上唔到，嗰、那个心情就啊，明明系去玩噶嘛， 唯有用翻东铁，跟住即系唯有又系一系罗湖，一系落马洲咁去。 系啦，但系因为咧有好多唔少嘅长者啦，其实如果佢哋咧搭巴士翻去深圳嘅话咧，咁、啊、其实只有2蚊嘅乘车优惠噶，但系搭东铁咧就未必有咁优惠嘅价钱啦、哦。所以其实唔少嘅60岁以上嘅长者咧。都好鍾意呢搭巴士返去玩嘅。咁而家呢就提早呢一架 B8 嘅头班车时间啦。咁大围站开出嘅头班车呢就由早上10点啦改做早上嘅9点。咁暂定啦暂定嘅啫。咁就係11月6号开始实施。 11月6号即係仲有两个星期到啦。 好快啦都。 係呀咁大家呢就可以早少少去玩啦。因为始终啦唔少嘅朋友仔啦即係想去玩嘅时候梗係想玩一日，好似抵啲噶嘛。咁、啲人咧就會可能啊，而家十點鐘先搭嗰架車，而家就可以九點鐘就搭到啦。 我發現都有個問題啊。十點鐘嗰日就敷咗，跟住就提早啦，即係加咗班次啦。我斷估九點鐘嗰班， 所以 其實都係會敷。 所以大埔嘅朋友可以照樣搭十點啦，沙田嘅朋友就可以九點鐘， 其實我覺得 可以出發啦。 如果係咁敷嘅話咧，就應該就試一試到底喺大埔就作為一個頭站，即係例如大埔都有好多唔同地方，譬如大埔既然有譬如東鐵嘅， 呢、這個你就比較熟悉 啦。係啦，東鐵嗰邊既然都已經有即係個廣場下低嗰度有巴士總站啦，咁河北咧就將呢一個嘅譬如B 八相等於 B 八嘅路線咧新開一條。然后就喺呢一个嘅大埔中心嗰一边嘅，咁啊远啲啦，咁又唔使同港铁啲争晒啦咁样。 或者派多啲一啲加班车，即系净系喺大埔开出嘅，咁就唔使兜咁耐。 因为大埔都好似分两边咁样，一边有货车，一边冇嘅。 系啊，大埔去站大埔嗰边。 系啦，咁大埔嗰边咁你咪摆翻一架嗰、叫做去呢、一个。香園圍口岸嘅， 冇錯啦。但係我自己本身係住沙田嘅朋友仔， 咁你啊梗係有數啦。 咁我自己咧就唔係特別介意大埔站嘅朋友仔啦。究竟啊幾時上到車？咁我就覺得啊加密咗班次或者啊早咗個頭班車嘅時間，對我嚟講都有利喎。其實都幾開心，可以以後就早少少就可以搭到車啦。係啦，咁、就可以食埋早餐添啊，可以。 咁如果你諗住約埋我一齊同一架車嘅話咧，咁我一直會望住哇！喺架车入边，但我上唔到车。 系啊，见到 Mini 喺窗边同你 say hello， 同埋 say bye bye。 咁我哋就可以啊，你就等多半个钟啦。 我就或者系转其他方法北上啦吓。 我揸车车。 系啦系啦，揸车就兜埋你啦。如果系嘅话， 太好啦！几时一起去玩？ 系约啦约啦，约船仔啊你，约船仔，船仔我秘书嚟嘅。 我都想同船仔去玩啦，成日都话同船仔一起食下饭啦，去玩啦。 得啦，船仔喺度，你同佢倾啦而家。 系啦。 系啊，佢喺个电话入边啊， 船仔，船仔， 喂，佢话约你、啊，船仔， 好啊，一齐啊， 系啦， 我可唔可以唔同小白啊？咁样 得啦，得啦， 我哋可以去拍拖拖， 得啦，走啊， 系咯， 你都走啦，唉，我哋快啲讲埋先你先啊，咁鬼衰唔约我去玩，好啦，拜拜，好啦，今日天气方面真系要揾阿船仔讲讲啦，出边嗰个方向系点咧？而家？ 而家咧系真系热咗嘅，咁同埋咧个天色咧都 OK， 虽然咧都系有云啊，咁但系都见到有阳光，咁而家咧都觉得啊，如果而家仲系稍凉嘅，咁但我谂去到下昼系真系热啦，因为天色有少少热气冲紧上嚟啦， 咁快咁犀利。 是啊，同埋而家呢即係我哋都叫踏入秋天啦，虽然都係熱熱地啊，唔知你觉唔觉得最近係乾咗少少㗎呢？ 有喎、啊、即係无论係手啊定还是个嘴喉咙呢都发觉係嗰种秋嘅乾强咗好多、啊。 是啊，我身边呢亦都有多咗朋友呢同我食下饭之后呢鼻血就流落嚟啦。 吓咁紧要是关你着衫事定係真係天气乾燥啊你讲到咁样。 冇个朋友女仔嚟嘅， 哦，咁啊系，明白明白，都仲要谂有冇嘢睇嘅。 你见到我嘅， 系啦， 冇啊，但系佢话你谂多咗啦，咁样系啦。咁就咁样讲咧，因为秋天咧，始终个天气咧系慢慢转干啦，咁、所以亦都会比较容易去有一个流鼻血嘅情况嘅。又或者咧系大家都有鼻敏感噶嘛，即系好多香港人都有鼻敏感。 系 转季咧开始就会开始打乞嗤啊，或者鼻敏感咧，咁、通常你就会捽个鼻，捽大力咗。咁、就会好容易去流鼻血啦。 哦，系、哦，系鼻敏感，跟住系咁捽，擤下呢样，擤下嗰样，跟住又揿下佢，跟住就流鼻血啦。 冇错啦，咁所以咧有啲方法系可以预防嘅。咁第一咧就系唔好太大力去捽个鼻啦，或者擤鼻涕啦。咁、另外咧就系、如果你有一个伤风或者鼻敏感嘅话咧，就最好尽快求医嘅。因为我之前都有 keep 住去睇公立医院咁样，咁佢哋会俾一啲喷剂。但嗰啲就真係要連續噴兩個禮拜，你先有一個明顯嘅好處。你就唔好話噴兩日，咁你就停咗啦。係啦，咁另外咧，亦都係如果吸煙嘅話，最好戒煙啦，就避免我哋個鼻黏膜咧係反覆受到刺激嘅。咁最緊要就係咩咧？大家嘅 office 或者大家平時屋企咧，而家乾燥嘅情況下 ，office 真係好乾，最好加個加濕器。 哦，喂，加湿器咧呢、這个发明都，我以前就觉得冇乜嘢嘅，哇，做乜嘢要放咁多湿咧？而家发觉咧，真系其实系需要嘅，即系唔系话净系单纯皮肤啊或者嘴唇啊，系你有阵时吸啲空气入边太干，都容易引起嗰啲咳啊情况出现啦。湿啲有阵时都好啲嘅。 冇錯，咁增加翻你嗰個空氣濕度，亦都可以幫到你。咁或者如果即係大家係都中意玩下香氛，中意聞下香氛嘅，咁你買啲舒服嘅香氛，咁你順便轉換埋你個心情。咁就避免去流鼻血啦。咁同大家讲埋今日个天气预测啦。今日大致天晴嘅，最高气温大约系30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周六同埋周日咧间中有骤雨嘅。随后一两日天色逐渐好转。 而家25度嘅气温，咁啊相对湿度咧就82%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方面咧就属于3至4，属于低至到中级度嘅水平嘅。 公共广播95年，听见香港，联系你我。 我是车心梅，40年来，我演出过好多广播剧的女主角，透过鲜明立体的演绎，经历了无数人生喜乐，我好开心，亦都好受用。希望你都可以从中得到启迪，同埋心情疗愈，享受美好人生。车心梅祝香港电台再创高峰。 公共广播95，联系香港。晨光大学， 好啦，望一望个钟先，7:19嘅早上啊，继续都系25度嘅，咁啊直播室入边继续都有小白啦，同埋船仔。 早晨啊，小白。 系啦，咁啊电话旁边咧亦都拨通咗咧，就系澳洲注册营养师李淑萍咪咪喺度嘅。早晨咪咪。 早晨咪咪。 早晨。咁啊今日咧想同咪咪倾下啲咩咧？就系我哋食饭嘅时候啊，咁啊譬如阿妈煲汤啦。阿媽煲湯咧，我哋呢衰仔咧就成日鹽三鹽四，鹽咩咧？ 鹽咩咧？唔夠鹹， 唔夠鮮味，唔夠鹹，淡咗少少。跟住咧就成日咧就去廚房嗰度咧就攞啱鹽入去。 我試過偷鹽食咯， 偷鹽食何解要偷啊？ 哦，即係就咁食啊，因為 嚇 咁我就要，所以就要偷偷地啦。 咁啊真係偷啊！你真係～ 边人咁食盐咁古怪嘅？一阵再问咪咪先。咁我呢啲咧就大大羹嘅倒落去啦，的而且个鲜味好多嘅。但系每一次咧，我心都有同自己讲，其实有冇问题嘅咧？咁样咁啊，真系要问阿咪咪先得啦。好啦，咁啊，首先你话一煲汤入边加盐唔加盐，咁其实系好唔好咧？咁同埋首先又亦都要同咪咪即系问咗先啦。盐对我哋身体嘅好处同埋唔好处系啲乜嘢咧？ 好好好，盐嘅话咧，咁我谂首先要认识咧，就系即系我哋成日讲盐就咸啦。咁但系如果即系我哋正统讲咧，就叫钠质嘅。咁所以即系如果你话睇食物标签啊嗰啲咧，佢哋就会有写钠质啦，或者写 sodium， 咁就系代表入面即系我哋所讲嘅有几多盐分啦嗰样食物。 嗯， 系啦。咁而盐分对我哋身体嚟讲嘅话咧，害处我谂都听唔少嘅。 系啊，都多啊，系啊。 处先啦，系啦，咁、 啊、 其实盐即系钠质系一个身体必需嘅矿物质嚟嘅，都系有好处。咁、我哋平衡我哋身体水分啊，帮助我哋肌肉收缩啊，即系即系等等呢啲啊，咁其实都系好紧要嘅。咁佢亦都可以带营养帮我哋入身体啊，咁样神经系统嘅维持个正常运作啊，呢啲都系有盐分嘅参与、钠质嘅参与嘅，系啦。咁所以即系我哋系要需要佢，如果过量嘅话咧，就会听见常讲嘅话，哎呀水肿啊咁，因为佢会令到水分失调，就会身体积聚过多嘅水分啦。咁而久而久之，亦都会增加血压高，影响咗我哋心血管嘅健康啦。咁样样。 哦，运动嘅时候咧，好多时候都听人讲话要补充电解质，电解质同sodium 即系头先所讲嘅 钠 啊，其实系咪都系差唔多定系点样噶？ 嗱，你讲得啱嘅，佢系。电解质嘅其中一种，咁、所以譬如好似我哋即系运动会有运动嗰啲饮品啦，咁入面都系除咗有即系讲紧钾质啊呢啲对身体嘅肌肉收缩啊，有佢都会加有少少嘅盐分，爱嚟作一个互相嘅平衡嘅，就唔可以话个电解质多一样就少一样，咁都系我哋身体需要一啲嘅各种嘅电解质咁样样啦。嗱、咁所以即系你讲得啱，佢好紧要嘅做运动，有阵时有啲人就话哎呀缺水即系流咗好多汗，要加啲盐丸落去啲水度饮啊咁样样，咁呢啲都系运动时常听见用钠质嘅方法嚟嘅。 系，如果我有好奇，我想问多个先。如果我即系譬如行山比赛，譬如马拉松咁讲啦，咁我运动嘅时候中途咧，我通常都系饮譬如电解质饮品嘅，因为都消耗大啦。但系嗰日咧，阿妈好好啊，佢煲个猪骨汤，佢仲落埋盐俾我，其实得唔得噶咪咪？ 嗱，咁呢個就未必得㗎啦。點解會有運動飲品？因為佢真係其實咧調整過，做過研究，即係如果一個人流汗啊，大概要補充翻啲乜嘢電解質咁樣樣，咁所以個量咧係比較適合嘅。咁、但係你煲豬骨湯嘅話，加幾多鹽嘅，咁你係咪去量過啊，或者計過啦？咁其實係好困難嘅。咁你話豬骨湯有油分， 係 喎、哦，咁亦都可以即係亦都會影響嗰個能量嘅釋放。 越飲越油啊，個人 冇錯。 咁有冇啲咩食物其实系有一啲隐藏嘅盐分，我哋系好少发现嘅咧？ 帕马咸嗰啲咧， 系咯，都应该好咸。 咸鱼 话我谂系啦，呢啲咧其实用个味觉咧，即系去舌头咧，已经知道一定有盐分喺入面，因为好咸。咁但好多人唔知嘅话，就系好多天然食物其实。都是有钠质呢个嘅矿物质喺入面嘅，蔬菜水果啊，冇调味过嘅生嘅肉啊、海鲜啊呢啲都会，譬如好似海鲜啦、啊，咁一啲嘅淡水鱼啊，同埋深海鱼啊，或者一啲海虾同埋基围虾，咁佢哋嗰个盐分都唔同，因为处于你系嘅究竟系即系一个浅水啲嘅地方定系深海咧，嗰、那个盐分都唔同噶嘛，系啦，咁所以都会影响咗佢哋本身嗰个嘅盐分。咁所以即其实我哋有一个正常飲食要摆嘢食落口嘅话呢，我哋都无形之中都摄取到呢可能有几百嘅天然毫克嘅钠质㗎啦。係啦，咁我哋一日呢其实指引就话需要喺2000毫克以下。咁所以就 爆就係爆 我哋 㗎。係啦。咁而隱藏咗唔知嘅話，有好多都其實幾勁下嘅。咁尤其是即係皮蛋、鹹蛋呢啲，我諗好多唔知道咧，其實已經過咗2000毫克㗎啦。 嚇！ 食一个就爆 quota。 我寻日先食完皮蛋瘦肉粥、 啊。哎呀，唔好听你今日个饮 sodium 咗咁多啦。 咩意思啊？ 系啊，皮蛋瘦肉粥啊，其实即系如果以睇翻嘅做个研究发现咧，都起码闲闲地有1700-1800毫克一碗嘅啦。系啊，都好多吓。你谂下，我哋一日要食2000以内，但系一碗皮蛋瘦肉粥其实已经去到1700啊咁，或者甚至乎有啲多啲皮蛋啊，啲肉丝。瘦肉丝要腌噶嘛，腌咸啲嘅话就会有机会已经一碗搞掂晒成日嘅垃圾摄取啦，系啦。 咁但系我哋譬如平时，咁我平时唔会计住话 sodium 有几多噶嘛，我点样知道我尽量保持翻每日个摄取量系啱嘅咧？ 靠估得唔得咧？ 系咯， 靠估。都若唔可以嘅，即係譬如嗱，舉例就係我哋首先要揀啲非加工嘅食材啦，即係唔係話鹹魚、鹹蛋、皮蛋、火腿、香腸啊等等呢啲啦。我哋揀新鮮嘅食材嘅話，其實你會去預計可能肉啊、啲蝦嗰啲天然嘅話，100克咧，咁就大概50至150毫克嘅垃圾感，咁其實好少。我哋如果食肉都係講緊一日，希望食80g嘅啫，係啦。咁所以嗰度都係有限量俾到我哋嘅垃圾啦。咁跟住之後蔬菜水果嗰啲，亦都係其實係講緊幾十即係100克入面幾十毫克嘅啫。咁所以其實呢啲嚟講咧，我哋就係話食。当咗成日嘅摄取几百啦，咁而我哋就要去睇下啦，啲调味品啊，一茶匙盐就有2000毫克嘅垃圾，咁我哋要少用盐啦，咁但系啲酱料嗰啲亦都可以有阵时自己喺屋企嘅炒个雪柜嚟睇下啦，啊讲紧一汤匙有蚝油垃圾有几多啊，咁自己若我知道，咦，如果我食嘢系啲汁。是有我嚟煮嘅，但是我备咗啲汁酱，或者我啲嘢系炒嘅要腌嘅，我系适量地去用一啲酱料，少用盐嘅。其实计埋晒，你食得啱份量，超标嘅机会系冇咁大嘅。 嗯，我都想问咧，即系如果我想控制呢个盐啦，咁好多时候我哋就会用咸去到断定啦。本身钠质即系 sodium， 佢有冇味道噶？ 就是个咸味， 就是个咸味哦。咁我就可以用呢一个去到断定。咁嗱，譬如豉油啊，或者系啲调味品咧，其实豉油有冇都有好多种唔同嘅。因为豉油其实都有分佢 sodium 嗰个分量，其实系不一样。 有，其实而家有，譬如豉油啊、蚝油啊呢啲都有低盐嘅。咁、哦、但系呢度我都要提一句啦，就是、因为咧好多时你加咗落去咧，我哋即系整嘢食有阵时冇信心噶嘛。加咗落去之后都会去，哎呀，试下味，舔下嚟睇下个汁。得唔得先？咁咧就会觉得，咦，好似淡咗少少喎。咁、你又戳翻啲落去，咁、你谂下一个低盐系讲紧一个份量，可能个盐分系属于一个低盐，但系你去到加多两匙羹、三匙羹咁加上去，其实个盐分就一路路倍升，咁就要小心啦。咁你买得低盐，你个饮食其实都唔系低盐。咁所以我哋要知道，我哋教嘅话就系、是，譬如以前你用开腌呢个餸，要用两茶匙嘅普通嘅豉油。而家我用咗低盐豉油，我都系限于两茶匙嘅话，我嘅盐分未必都合格嘅，但系已经减咗啲咯。 咁但系低盐嘅豉油系咪？叫做冇咁好食嘅咧，通常 又唔係喎，係嘛？ 係嘛？ 要去睇翻究竟你個味道調唔調整到啦。即係譬如你頭先我講甜味，點解同以前嗰張爭啲味，你又戳翻去追翻以前個味，你咪冇減過咯？個味道你覺得冇分別㗎？但如果你真係行住去用，或者你試下就咁甜下嘅話，你係。感觉到佢系淡啲嘅，咁要点样就系我哋要同自己讲，我买咗减低盐嘅即系酱料，我梗系想淡啲，冇咁咸噶啦。哦，咁而家出嚟系淡啲咸啲，啱啦，我要接受，慢慢去适应啦。 咁人嘅口味咧都要慢慢改变嘅。喂，阿 Mimi 其实十几秒时间，我想问一下咧，咸水鱼同淡水鱼其实对个盐分系咪差唔多？我见食落去又差唔多咁样。 唔系噶，都争啲噶，但系就系、是。真係比起啲加工食品啊，一啲醃製嘅嘢，佢哋嘅鹽分係少好多，所以唔使擔心嘅，只不過係有分別嘅啫，鹹水淡水。 好，唔該曬 Mimi， 拜拜。 拜拜。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早上七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今朝八点将会出席联合电台节目，就他任内第二份施政报告回答市民的提问。李家超在昨日发表的施政报告之中宣布三项楼市辣椒减辣，包括将额外印花税的适用年期缩短到两年，买家印花税和新住宅印花税的税率减到 7.5%， 外来人才的置业印花税就改为先免后征，股票印花税率将会下调到 0.1%。为了鼓励生育，在香港出世父或母系港人的新生婴儿可以获一笔过20,000元现金奖励，初生婴儿家庭可以提早一年获编配公屋，购买资助房屋可以优先拣楼。美国财政部表示，美中金融工作组举行首次会议，美方向中方坦率地提出存在分歧的领域。财政部的声明提到，与会人士包括美国财政部和中国人民银行的高级官员，长达两个钟的视像会议讨论了全球金融稳定、可持续金融、反洗钱和打击资助恐怖主义等问题。美国财长耶伦七月访问北京之后，双方上个月成立了金融工作组和经济工作组，旨在促进双方定期沟通。双方财政部高级官员领导的经济工作组今个星期一举行了首次会议。美国国会众议院举行议长选举，路易斯安那州共和党众议员约翰逊获得过半数的220票，成功当选议长，结束议长职位悬空三个礼拜的混乱局面。众议院在约翰逊宣誓就任之后，随即表决第一个决议，决议内容包括声援以色列，抵抗哈马斯和其他恐怖分子发动的野蛮战争。决议获所有共和党议员和大部分民主党议员赞成，但有10个民主党议员反对。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一偏东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六同埋日间中有骤雨，随后一两日天色逐渐好转。而家气温系25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早晨，有 mini 同大家睇睇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大致正常，而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排到去康庄道桥面；东隧九龙入口去到油麗村；狮隧沙田入口排到去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排到去欣怡花园。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去到果栏；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慢车龙尾富豪东方酒店；清水湾道去龙翔道方向排到圣贤中学；新界区南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兆康港铁站一段车多龙尾福亨村；吐露港公路出九龙，近住马料水码头一段慢车龙尾科学园；大埔公路去九龙，近住和斜村一段慢车龙尾沙田马场。最后，跨部门反恐专责组提提大家，举报怀疑涉恐涉暴消息，记得发短信或者微信信息去到6366699，安全旅途建议即报。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完善地区治理体系，重塑区议会，关系到市民的福祉，是特区良政善治、市民安居乐业的关键所在。 区议会选举提名期已经开始，各位爱国爱港、有志服务社区的人士，请积极参选。 选民请在12月10日投票日踊跃投票，选出你的理想人选，同为建设美好社区努力。 一二一零，区选齐投票，共建美好社区。 二台话你知， 创业之后要找客源一啲都唔易哦。 唔容易啊，但系总有方法嘅。最直接嘅方法就系要多参加展览会啦，咁先可以接触到嚟自世界各地嘅买家。 我可以去边度揾展览会参加？我唔识噶。 香港贸发局帮到你，佢哋会为中小企提供参展优惠，例如参加香港嘅国际贸易展览会，可以优先租用小型展位，或者参与贸发网小批量采购专区，喺人流畅旺嘅位置陈列产品。 除了展览会，贸发局仲点样可以帮到中小企去找到更多新商机呢？可不可以帮我搞啲网上宣传啊？ 梗系可以啦，佢哋可以帮手透过贸发采购网推广服务，咁就有机会接触到全球买家。仲有佢哋知道中小企需要分散市场风险，开拓多元化市场，所以会举办市场研讨会、国际贸易快线以及亚洲电子商贸峰会，提供最新市场资讯，等初创企业为进一步开拓新市场做好准备。 以上资讯由香港贸发局提供。 声音演绎阿欧李丽蕊，二台话你知。 杭州亚残运，港队蓄势待发。 上一次我会觉得是一个初高的形式去迎战一个亚残运。 香港残疾人羽毛球代表朱文佳， 随住呢几年的经历、实力的提升和我们教练团队啊各方面支援上面的帮助，都成长了很多的。我希望观众可以在转播当中看到我们在场上的奋斗。 港台电视32全程直击杭州第四届亚残运，一起为港队打气。 慢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阿欧、小白、 嘉明、 船仔， 晨光第一线。 光第一线，嘉明。7:38早晨，嘉明。 早晨啊，欧。 早晨各位。 早晨，小白。 早晨啊，嘉明。 早晨啊，船仔。早晨啊，各位晨光嘅听众朋友。今朝早咧都可以话全版报纸啦，一片都系绿海啦，因为都系回顾翻，寻日咧究竟呢一份打破纪录啊，用咗202分钟先至宣读完成嘅施政报告，有啲乜嘢嘅措施会系为到你嘅咧？ 嗯，应该实有 嘅。有啲咩你会觉得比较亮点咧？ 等我估下先，会唔会就系新生婴儿嗰个可以 fit 到你啊？ 又系佢啊，呢个局。硬烧 新生婴儿嗰个就我计下数先， 系啦，船仔啦， 计下呢、這个， 嗱都话系你噶啦，船仔， 系都阿 O 同埋 Vicky 先啦， 计下数先，因为嗰个股票印花税。港至 0.1% 睇下可唔可以提振到港股啦， 同埋打风要继续开市喎、 啊。係啊，打风不休市呢个目标明年嘅风季先实行啦。咁再加上个楼市辣椒，究竟嗰、那个减一减辣有冇机会令到嗰个城市领先指数领先返少少呢？呢三样系 你嘅亮点。 俾係啦，我想睇嘅亮点 rather than 20,000蚊生唔生仔啊。因为我估阿小白同埋嘉明都知道啦，即係唔系唔鼓励大家生育，但系20,000蚊对于大家去利诱大家生育咧，系、可以再多啲嘅， 系啦， 可以再丰厚啲。 虽然寻日我同阿嘉明讲就话有冇得追翻，追收翻啦，咁我哋就扑空咗啦。唔紧要，我哋等嗰啲新生婴儿嚟紧嘅时间咧，都等佢哋屋企开心。 各位孕妈妈系啦，咁你请培月嘅时候咧，都可以阔绰啲啦。帮自己补一补身嘅时候咧，都可以落翻重少少。 系啦，啲培鱼咧又唔好谂住咧，政府俾咗20,000蚊啊，系咁锯到一颈血啦。 唔好啊，真系惠及啲真系有新生儿嘅小朋友啦，为佢哋嘅家庭着想啦。咁希望各位培鱼姨姨揾到食之外，都可以真系惠及大家吓。 系 咁啊，除咗呢样嘢之外咧，我谂另一个亮点就系喺教育界啦，都有好多唔同嘅新嘅措施啦。譬如话即系有啲新嘅大学咧，可以话系有3间内地高校咧，就连括咗喺呢一个高才通啦，又或者咧甚至乎嚟紧嘅通识嘅取代嘅方式咧，都系好多啲。 啲有小朋友係在學年紀嘅，都會比較關注嘅一啲議題嚟嘅。咁全部都係多啲，大家都要論翻多少少嘅時間，慢慢去咀嚼一下， 先 消化得到 先得 好。係啦，咁所以趁住呢個時候咧，就俾啲小朋友有啲甜頭，咀嚼一下嚟緊呢一個 weekend 有啲咩好去處先。 係， 應該都係糖㗎啦，我估。 係啦，爛牙爛牙同埋爛牙。 係啊，係啦，因為萬聖節啦，咁其實咧正式嘅日子咧係嚟緊下個星期二嘅，不過咧都有好多唔少嘅免費好去處咧，由今個 weekend 就已經可以俾大家周圍去打下卡嘅咯噃。都讲几个先啦、 好啊好啊好啊， 先讲啲比较即系大型啲嘅，即系打卡会系圣地嘅地方，包括咗有边度咧？譬如话先讲下湾仔啦，嗱，湾仔咧都系一连串嘅，10月28号去到31号咧，应该系咁讲，10月28、29同埋31号就去翻 Harbour Chill 呢一个海滨嘅休闲站咧，就会有夜间万圣节嘉年华啦，有个超巨型嘅万圣节南瓜俾大家打卡，免费入场嘅，咁同埋咧佢呢一个嘅好去处咧，都系一个联手打造嘅一个免费万圣节。嘅地方咧，因为佢呢一个嘉年华咧系由香港社会创投基金同埋发展局咧去联手打造嘅。咁除咗有呢一个打卡位之外咧，有南瓜弹床啦，弹床都系小朋友必胜嘅， 可唔可以玩啊？ 你可以嘅，我啊反而有嗰个咧，关于湾仔海滨咧，就多一个啤酒挑战赛 啊， 九秒饮晒咧就唔使钱嘅。 会唔会系小朋友去弹床期间，爸爸就去呢一边九秒饮晒会？ 我惊饮完之后，跟住去搵个仔就喺弹床嗰度呕啊！ 哇， 九秒入去咪得咯。 不过咧，如果你饮唔晒咧，咁就俾翻60元一杯嘅，系啦。咁我觉得呢个 几大杯啊？ 挑战哦，佢大概唔知 咩德国杯嗰啲好大杯， 系咯。我都系睇啲网络宣传咁样，佢就话8秒饮晒又唔知有咩着数，9秒饮晒又好似成杯唔使钱。 啤酒啊，有气嗰啲， 系啊， 哇，都几难， 气水都未必得啦，咁样个喉咙会痛嘅。 我试过10秒01咯，系啊， 可以挑战下， 系咯，我都觉得可以， 好难。其实你饮完之后咧，好唔舒服嘅。 系咯，啲气会攻。 好嘅啤酒咧，跟住有个前辈就搭住我，乌仔，好嘅啤酒系慢慢品尝嘅，唔系俾你咁样灌入个口。 饮完呢杯之后，嗰一杯咪可以慢慢品尝咯。 又系，又系。嗱，咁你可以去啤酒嗰边玩一玩啦。咁除咗呢一边咧会有翻弹床之外啦，有魔术表演啦、面部彩绘啦、扭下波波咁样啦。咁而去到29号当日咧，仲可以邀请埋宠物小朋友咧一齐去到嘅，因为佢会有啲叫做宠物湾仔海滨寻宝游戏。做完个任务咧就可以换礼物噶啦。 寻宝系寻咩宝啊？啲南瓜糖？ 你唔知噶，到时先知噶，或者可能喺宠物会特别灵敏嘅东西，咁可以揾佢哋去寻宝啦。 揾到张纸就系多谢参与咁样。 我唔会嘅，香港依家。咁中意飲飲食食，可能擺松露落去咯， 咁神， 咁你帶啲小豬去喎， 系啊，唔係都有啲松露狗嘅，系啊，不過豬啊叻啲，同埋豬咧冇咁，佢咧想食嘅時候佢食唔到啲松露啊， 咁 但狗咧 比較遠， 係啊，個狗咧一嚼就嚼咗，好出名喎呢個喺法國嘅松露狗、松露豬，睇下可唔可以培養到。小白你嗰隻柴犬变成松露柴犬啊。 训练我自己好过啦，我自己掘就仲快啊。 唔使唔使，即係纯粹打趣啫。所以要了解啊嗰啲毛鞋嘅主人呢，要了解有啲咩可以寻下宝呢，咁可以拖下狗仔呢去呢个湾仔海滨。 係不过呢要事先登记㗎噃，虽然係免费入场啊，咁同埋呢一个嘅万圣节嘉年华呢係晚上6点至10点钟湾仔夜市呢有呢一件事发生嘅。如果你都会去到湾仔呢，去到利东街又有嘢玩喎，都系28号就一路去到31号期间咧，就有呢一个蛙鬼巡游啦。据闻咧系28号就6点钟，31号晚咧就8点钟。你又可以着翻你自己中意嘅蛙鬼打扮啦，去到同佢哋影下相啦，同埋都会有小朋友嗰啲 trick or treat 嘅，即系你唔俾糖我就整蛊你啦嗰种咧。咁、你都可以着埋你自己喜欢嘅服饰啦，咁一齐去玩下啦。咁佢亦都会有啲嘅身体彩绘系免费体验大家一次嘅。 身体彩绘即系唔着衫咁样，净系彩绘。 咁又唔使，你或者手臂都系身体彩绘嚟噶嘛。 新意，我今年嘅万圣。我想到了，我就是国王的新衣，大家惊吓的。 我想说我见过有一件最悭水悭力的这一件万圣节的制服，就是你找一件很普通的 T-shirt， 上面找一张 A4 纸，就这样写着不见了今年件衫。 我今年都如果有机会去万圣节玩啦，即系暂时就未可以联系到有啲 party 啦。如果真系有 party 去玩，你哋会着啲咩衫啊？唔同去入去打扮下咁样啊？ 我已经有啦， 你有啦， 其实我上年嗰件咧，今年可以再着过噶，因为我上年咧就系扮呢一个有雪人嗰套卡通片咧。 因为我上年是大肚期间嘛， 系啊， 我只可以扮到雪人咯。 OK， 我啲小朋友就可以扮公主，我个先生都可以扮下王子咁样，但我就只可以做雪人。 但你今年瘦翻，但你今年瘦翻咁多，你仲系扮雪人？ 同埋真系有啲热啊，对唔住。到到我谂下个礼拜二都仲系有啲热，未着到嗰件衫。 系咯， 所以我就放弃啦。 我谂下扮咩？我喺街嗰度咧见过件大只老衫，好搞笑。 系点咧？ 冇就咁笠落去，跟住好大只。 我都有见过，系啊。 我成日都想试下着大只老衫。 唔使啦，你今日好大只啊！踩完个单车几有型。 唔会啊，真系大只嗰啲。必细腹肌出嚟，我 想话 你唔使买啊，用 shading shade 落去，即系慢慢油翻。 我惊我流汗咧， 融咗， 变 咗泥扮人。 系啦，咁唔好啊，唔好睇。 有啲小朋友咧，就系着嗰啲大只佬嘅超级英雄衫， 系啊， 着上瘾啊， 系啊， 变咗就算佢系平时出街咧，去个公园玩都要着件大只佬衫。 我都成日见到有啲。 仲有啊，嗰个系咯，即系基斯伊文斯个个都好想着噶喎，好似小白都有个公，有其中一位公子有打扮过超级英雄系嘛？ 佢哋有扮過嗰、那個 鐵 嗰個人啦， 跟住亦 都有扮過隊長啦，兩個都有 嘅。隊長我就比較深刻，我記得你其中一位公主有扮過隊長。 因為頭盔嗰陣時候，即係佢嗰個面罩。 佢個隊長咧都驚啲僆仔唔夠大隻咧，佢有 噶， 佢有 pad 噶， 係啊， 佢攝咗嘢噶，我想講佢攝咗嘢噶。 所以真係個感覺上，你覺得自己好安全。 咁、我諗住我今日，因為我都有一個萬聖節嘅派對嘅前啲，我諗住扮拎住有碌竹。含住嗰个女鬼啊，嗰只 哦，即系呢个鬼灭啊， 系 嗰个利豆子， 利豆子 啊，几难谂啊，真系由外国嘅世界，你去翻日本先， 我哋去翻日本先有啲扮 利豆子， 我惊有啲热啊。 你几迟啊？你有种咧中国风嘅 有啲咁嘅事 味道啊！ 我唔知你称赞紧我定系 我仲谂住见佢呢排好似成日好夜瞓，晨早头先 send 啲 set 文出嚟咧，呢排都已经系个样都几惊吓噶啦。 佢咧系。嗰啲氧 斜板熊猫， 佢系氧气系嗰啲美女啊， 系啊， 佢系 嘅， 即系 啲气质， 氧气美，即系嗰啲咧。我谂阿云咧，你可唔可以扶一扶 啊？哎呀，我以为 CO2 添， 系啊。 不过讲开呢一个万圣节着咩咧，我都真系咁多年嚟最令到自己骄傲嘅一套衫咧，系价值15蚊， 系咩？ 就完成咗一套衫，我唔知有冇喺呢度讲过咧。我有一年咧扮提子， 扮提子， 你又想食嗰个提防骗子啊？你 唔系扮一抽提子，咁好简单，买咗用15蚊买咗一包紫色嘅波波，每个波波吹涨佢，然之后咧就自己入边着啲黑色长袖长袖衫，跟住咧就将呢一啲嘅波波咧连埋一齐穿，就围住自己兜咗几个圈，然之后再喺嗰个头上面咧用啲绿色嗰啲颜色纸咧， 即 系块叶 树叶， 咁我就系一抽提子啦。我真系要分享俾大家睇， 呢个好玩， 呢件事系好嘅。 我仲谂到个新嘅点子啊！除咗你可以用绳咧抽住一扎嘅波波之外咧，你可以其中某譬如整翻六七八个波咧，系用魔术贴嘅贴喺个身上边，咁咪有得剥提子咯。 咁系咪啊？同埋我当其时咧，我以为 提子呢个环节都系开放翻俾佢老公读嘅啫，或者系啲小朋友嘅啫，我深信。 我以为咧会有好多小朋友走嚟读啲波波咧，但系嗰件事系大家见得到我咧，佢哋系好开心啊！佢哋会觉得哇，你系提子啊！ 系啊，一睇啊， 你可以扮葡萄又得，你扮青提都得，绿色嘅波就可以处理咗呢件事。 好靓嗱，收音机旁边嘅听众可能似喺度谂咧。即其实你 系 想象唔到嘛，同埋有啲怪同埋有啲核突啦。你如果用嘉明头先个口咁样去形容， 我想象都觉得几靓。 但系咧，如果你睇咗真像呢个图片啦，我估一阵嘉明会摆翻喺自己社交平台当时光机咁样录翻出嚟啦。咁你自己上去阿嘉明个自己个社交平台去睇下啦， 就睇下啦， 都系值得睇嘅，几好睇。但我脑入边印象之中你扮过 Lady Gaga 嘅。有冇噶？我想 問我是当年倒数的时候唱过佢只歌啫。 哦， 就完呢啲旧事唔好 提。喂，你都可以试下。 我最记得系呢个， 呢啲旧事真系。 你咁耐， 讲翻你今日喺度边，仲有两个好嘅免费好去处推介埋俾大家嘅。住喺荃湾嘅朋友，又或者本身去开 The Mills 呢一个南丰沙厂嘅朋友咧，可以留意啦。因为咧由即日起去到嚟紧嘅星期二10月31号咧，就会有 Smiley World 有8个巨型嘅笑脸，就会喺呢一个。 个南风沙厂不同嘅降落咧，去发放一啲正能量咧，都系一个非常之好嘅打卡位啦。咁至于九龙区又有冇咧？系有嘅，由10月25号，即系寻日开始咗噶啦，去到31号咧，西九文化区又有超级巨型嘅打卡场啦，同埋有好多唔同嘅万圣节活动啦，总共有成15个俾小朋友去攞糖嘅位。 哇！ 系、哦、啦， 即系唔使排队啦， 系啦， 即系你可以水其他细路仔，喂，你唔好排呢度啊，你去嗰度攞啦，嗰度仲有得攞啊，你唔使排咁耐，跟住咧叫前面啲细路仔走晒，自己唔使排队咯。 哇！呢啲准家长真系劲到咧。 唔系，我本身都知道个游戏玩法应该系咁嘅，即系唔系大家好努力咁排队，系叫啲人，你去第二度嗰边有，诶，嗰度咧啲糖好食啲噶，好益算，你快啲过去嗰边排啦。 我唔会俾你呃到噶， 叻住叻住。不过咧，呢一个西九文化区嘅 trick or treat 咧，就系净系喺 weekend， 即系10月28号同埋29号咧，黄昏5:30去到9:00期间，你着住万圣节嘅装束，讲一个简单嘅 trick or treat， 就可以得到糖果祝福噶啦。 咁大家又可以去下呢啲免费嘅地方咧 ，trick or treat 啦 ，trick or treat。 大家好，我是晨光第一线的阿奥，万圣节夜缤纷，当然一家人去到庙街那里啊，饮饮食食啦，还可以扮鬼扮马啦，实行 cosplay 埋，咁就非常开心啦。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低E台，祝你万圣节夜缤纷，全家玩得好开心。 I keep going, I keep going, I keep going. 已经 post 咗喺个嘅 stories 度啦，有兴趣睇下呢一件提子衫嘅话咧，都可以不妨上我嘅社交网络吓。咁我听过有 Keep Going Up， 佢哋有 Timberland、Nelly Furtado 同埋 Justin Timberlake。 晨光第一线，船仔。 唔知大家中唔中意睇书嘅咧？而家会唔会少咗咧？或者 而家都系睇绘本啊，睇小朋友书多。 想心灵有慰藉嘅时候会睇咯，通常个人咧好 lost 嘅时候就中意行书店嘅，因为你有好多其实好标题地咧都可以鼓励到你嘅，即系譬如被讨厌的勇气啊嗰啲咧，即 系 你睇完之后，可能你嗰排就系、是，哎呦个老板对我唔好啊，点解个个都好差嘅？咁你睇完你个标题，好似就已经系一句鼓励嘅金句咯。咁、你唔系睇完个标题啊，你可能揭埋入去睇咗几句，咁佢真系有啲心灵慰藉嘢嘅。我举其中一个事例啫，系啦。 咁你哋中意睇话电子书多啲定系实体书多啲咧？ 实体书啊。 我到而家都著實體書，我有啲必勝嘅書嘅，即係好似阿 O 咁樣咧，間唔中會可能有一啲全部儲喺度嘅，需要時候攞出嚟用嘅工具書，譬如嗰啲 Seven Habits 啊，嗰啲咧我就會長期擺喺度係實體書咯。同埋我覺得實體書好嗰樣嘢咧，就係你覺得好之餘，你可以轉贈俾他人。 哦，係， 咁我就可以有呢一個少少嘅，即係我收益過啦，我將呢一份嘅祝福送埋俾你。 呢個都幾好啊！我見小白有陣時預備題目嘅時候都會攣下實體書啊。 哦，係，實體書有個好處咧，就當你揭嘅时候咧，你系好精要地一本嘢你想要嘅喺晒入边，而且揭嘅速度咧系可以好快，快过 loop 嘅。 系啊 ，loop 其实有阵时都好慢啊。 系啊，要 search 咯。 系啊，要 search 又要 loop 啊。 同埋咁啱咧，我屋企楼下咧有个飘书阁啊嘛，而家多咗。咁、哦、啊，真系有阵时无聊等人咧，五分十分钟啦，跟住未入去嗰度睇，有阵时又会攞走几本书。咁屋企有啲书唔要嘅，咁啊摆落去咁样咯。咁、我又好搞笑，我观察，我唔要啲书又冇人去攞嘅咧。 系咯，有冇啊？最后尾 有嘅有。 有嘅都有人攞，我自己系惯咗睇电子书啦，已经系啦、哦，因为我以前中学咧已经有好多小说，我系睇网上嘅小说，咁、哦、反而咧或者系一啲内地嘅小说咧，香港系未有实体书， 咁又系， 咁于是我系成日都拎住部电话喺度睇嘅，睇、到而家买咗部 tablet 啦、就系为咗写 notes 同埋睇书，咁而家就不过咧头先讲送俾人呢个咧，我有试过同个 friend share account 咯，即 系 为咗睇同一本书，咁就 share 个 account， 同埋而家多咗好多咧叫网上嘅图书馆、其实而家香港公共图书馆咧，已经系可以网上面有30,000+嘅电子书可以借， 系啊，仲免费借阅， 系啦。咁、我已经系用嗰个 system 咧，成日喺度睇书啦。咁中大亦都有好多嘅即系图书馆咧，系免费咗俾我睇嘅。咁我就觉得好开心啊，日日就喺度睇书咁样，系啦。 讲你自己真系好文青，我日日都睇啊，秒秒都睇啊。 唔系因为咧，唔知我因为我成日觉得咧，如果我成日喺度睇嗰啲片啊，或者睇剧咧。我嗰刻覺得自己好似浪費緊啲時間啊！咁、但係你睇書咧、你就同自己講，好似又冇喎， 係 好似充滿知識喎、咁樣咯， 好多嘢 係啦，咁就會舒服啲。嗱，點解會咁樣講咧？嗱，頭先都講啦，我係多咗人去睇電子書啦，我身邊嘅朋友咧都幾多人係用電子書嚟睇嘅，咁、但係咧而家亦都令到一樣個行業咧就式微啦、就係、出版業。 哦， 系啦，尤其是咧，而家即系大家都已经少咗睇书啦，已经少咗一批客啦。 系啊， 咁然后咧，仲有一批变咗睇电子书嘅时候咧，咁就惨啦。咁所以点咧？ 好开心啊！我头先收到版税啊， 系咪啊？ 两年前嗰本书仲有版税收，所以即系出版行业需要式微啊，但系都要生火相传落去啊，唔该啊。 系啦，咁有咩办法令到更加多书店，即系起码书店大家都知道最直接去买书嘅方法啦。点样令到更加多书店可以生？就在东京的地铁站设置了一个叫做无人自助书店、譬如你开一间书店都又想想你又要找人帮你执书、然后又 要经营 要经营很辛苦嘛、他呢就需要了他的目标呢月收入260,000就可以回本了 260,000日元是吧 260,000港币、 是 月收入、即营业额大概是500,000日元 260,000咁多 系啊，咁啊 咁多 困难， 260,000喎。 唔系，但系因为佢系无人商店，而且24小时开。 咁日本个阅读文化都真系好叻。 咁佢哋嘅阅读文化好喎。其实而家你去东京嗰啲地铁嗰度坐喺度咧，其实你仍然见到系唔少人咧。佢哋真系拎住实体书去到读嘅。咁同埋其实咧，佢哋呢个城市咧，佢哋好多时有卖好多得意嘅 decorate 嘅嘢，系帮你自己嗰本书，因为佢哋叫文库啊。 系， 其实佢哋文库咁嘅文库嘅 size 咧，其实就好啱大家掌上去到放喺度嘅。咁我哋做咗好多得意嘅，譬如系书嘅外套啦，就好似变咗个公事包啊，或者变咗个手提电话样啊。咁呢啲都系好吸引到年轻人咧，去到将嗰个包装就包住自己本文库， 然后就喺本书嘅手机壳咁样啊。 冇错， 系啊， 冇错。咁我哋做得好靓嘅，咁所以佢哋嗰个阅读文化同我哋系不一样。 系啊，同埋人哋啲书店咧，有一间叫鸟咩书屋咧，大家一入去咧斋打卡嘅，因为佢成间都系木做噶。好靓啊！总之你一入到去咧，哇！你求其影张相都好靓咁样咯。咁我唔知系咪都系因为呢个阅读文化令到个营业额可以达到咁高嘅一个效益。 同埋加埋，其实佢铺租唔贵啊，因为其实佢好少嘅，就佢得51.32平方米。咁你谂下，你得咁少嘅地方，你都可以买到咁多本书，因为佢成4,500本小说，唔同嘅漫画啊、杂志。咁另外亦都会卖埋一啲文具啦，希望可以吸引到20到30岁嘅打工仔嘅。 咁你可能啱啱放完工去买本书咁样，而且有唔同类型嘅种类咧。咁呢个佢话系月收入啫，就应该一个月内希望咁样回本。咁啊，如果做唔到都唔紧要，因为你 keep on 喺度开嘅时候，都系得噶嘛。 系咯，咪执咗佢。 文具先系回本，我觉得。 因为文具好嚟嘅， 日本啲文具真系一绝。 系啊， 要赞。 咁啊，嗱，关于呢个阅读文化嘅嘢咧，其实我仲有个延伸阅读嘅，有机会再同船仔啊、小白同埋咧嘉明再分享多啲啊。少少啊，八点零九分啊，呢个时间咧，当然要请我哋嘉宾出场啦。有金利丰金融集团研究部执行董事啊，黄德基先生帮我哋分析大市嘅。Dicky， 早晨， 早晨好，各位晨光听众，大家好。 系好啊，绿油油一片，一齐咧睇下个施政报告先啦吓。咁啊，提振港股方面咧系有政策出台嘅，包括系乜嘢咧？平衡呢个财政收入啦。咁啊，股票印花税咧就降至0.1% 吓。咁啊，亦都咧研究紧呢个打风不停。目标咧就明年嘅风季就实施咁样啊。OK， 仲有一个项目嘅关呢个金融市场事就系、是、港交所咧就筹建综合基金平台啊，帮助销售咁话咁啊。呢三个大点子咧就喺财金界别琴日咧比较关心。当然楼市都有一啲楼市嘅减压措施啦，逐啲逐啲去讲咁啊。Dicky， 不如你啊去讲下个施政报告啊，今次咧有冇机会睇真喺港股啦吓、啊，交俾你去分析，唔该晒。 好啦，嗱，即係當然啦，我哋咧都係集中講下對於金融市場嘅影響啦，喺呢份施政報告，喂，即係究竟係預期之內啊，聊勝於無啊，定係已經係喜出望外咁樣咧？即係要逐樣逐樣抽絲剝繭咁去講啦。嗱，其實咧就咁講施政報告之前咧，其實咧就業界咧當然已經有好多聲音啦。對於喺而家呢一刻，哎呀，即係過去嗰啲所謂嘅逆周期措施，咁啊緊縮嘅措施，咁而家係咪應該都係時候放鬆一下咧？咁基本上咧都唔係眾說紛雲㗎啦。基本上就如果業界咧，其實過去呢段都幾長嘅時間咧，都發表咗好多好多唔同嘅意見。咁但當中嘅意見咧，都係離唔開即係嗰幾樣嘢㗎。咁好啦，嗱，即係客觀嘅事實咧，就係已經係即係話塵埃落定啦個施政報告。咁其中咧，頭先我都講啦。就係、是、呢個股票嘅印花税，就係、是、買賣雙方咧就係、是、0.13咧就降到0.1%，咁即係點啊？即係翻返去之前咯，翻返去未加之前咁樣。好啦， 咁呢個係唔係好事呢？咁樣當然啦，即係唔好同人比啦，人比人有陣時都係比較困難嘅，因為如果同內地比呢，就咦人哋減咗好多喎，仲有咦內地收單邊嘅啫，咁但係我哋咧都仍然收雙邊，不過就還原翻個基本步啦，翻到去 0.1 嗰度。咁我諗都係預期之內啦，呢樣嘢就即係預咗都係減，但係咧都係唔會話大刀闊斧啊，唔會話減特俾你噶啦，都係翻返去之前咁樣啦。咁好啦，呢個都叫做收貨嘅。咁你話會唔會有幫助呢？客觀嘅事實就係點都好，都係有所降低呢整體港股嘅交易嘅成本，呢個係客觀嘅事實。咁但係你話啊，會唔會一下子因為降低咗個交易成本就哇啲外資又翻曬嚟呢？咁亦都未必嘅，因為佢哋有其他嘅好多嘅考量，譬如話利率嘅水平已經唔再相同啦。第二呢就係話啊，例如一啲即係包括地緣政治啊、中美嘅博弈啊，呢啲嘅問題仍然存在。咁但係好啦，呢啲就改變唔到啦，亦都同施政報告無關啦。咁好啦，咁但係咧有幾樣嘢咧都係有少少新油嘅。咁包括咧就係話即係話港交所啊、金融機構啊，但係施政報告講出嚟啦，就係話要即係嗱探索嘅啫嚇，最快啊出年先至即係可能有啲諮詢文件嘅嚇，就係講緊咧就收窄咧就係呢一個。買賣嘅差價、啊、即係點樣呢？因為而家咧，我哋港股咧，即係唔同嘅價位有唔同嘅買賣差價，有啲咧幾闊下嘅，闊到咧真係哇，即係大龍門咁闊嘅。就舉個例啦，譬如話好似五毫子一股嘅股票咁講啦嚇，升一個價位咧就五毫一，咁啊2% 嘅咯。咁即係話一個好闊嘅買賣差價咧，咁當然有啲可能傳統嘅炒家就會覺得啊，咦，咁我咪賺一個價位咪夠飲茶食飯嗰只咯咁。咁但係就係一個唔係咁有效率嘅市場，先至會有個即係咁闊嘅買賣差價。喂，即係成2%喎，可能啊仲勁過金鋪啲金牌價，唔係講笑。咁所以收窄係必須，收窄係必須要。咁但係嗱，收窄唔係新油，因為其實咧。早已經咧，即係將呢一個即係買賣差價收窄咧，喺交易所買賣基金 ETF 咧就已經實施咗好長時間，即係大家都可以睇到，包括盈富基金在內嘅 ETF 咧，其實買賣差價為一個先嘅啫，十幾廿蚊都係一個先嘅咁。咁所以即係呢樣嘢，嗱老實就唔係啲咩新嘢，但係我哋講咗好耐，業界講話，喂，其實都要改革下一手手嗰個交易制度。嗱，當然我都會覺得呢樣嘢就唔係話即係施政報告，唔係特首應該。即係責任，即係老實就係話，譬如話港交所啊、證監啊，其實係咪都應該即係特別係港交所都要研究一下咧？咁好啦，但係無論如何點都好，即係呢樣嘢業界倡議咗好耐啦。喂，改變呢個一手手嘅計劃啦，嘅呢個買賣嘅制度啦，啊當然呢個好可能亦都涉及同港交所有關嘅一啲收入來源有關啦嚇、啊。如果改變咗嘅話，咁但係就今次就冇提到嘅。咁但係又話喂。投資有投資移民喎、哦，3000萬嚟香港喎、哦，又或者改革呢一個 GEM 即係前稱創業板啦咁。咁嗱，首先咧，第一就投資移民以往都有過嘅、，OK， 但係後來股票市場太熱啦，咁取消咗，咁而家低迷啦，咁啊又有翻啦，咁即係都係攞翻一啲以往曾經推出過嘅一啲嘅政策出嚟。咁你話改革個創業板咧，這個刻不容緩啦，因為如果係一個成功有效率嘅市場，就唔會成年一隻新股都冇啦。講創業板，咁好啦，咁但係呢個改革就已經係如火如荼進行當中㗎啦。咁所以即係就咁講，金融市場嘅一啲刺激措施咧，咁包括係即係之前都有個點講啊，有一個即係好長名嘅嚇。即係一個嘅一個業界嘅組織，應該咁講呢個咧，就都係非常之正面嘅，因為都係講緊好多業界啲頂尖而嘅即係話即係嘅朋友咧，去即係抽絲剝繭去諗下，喂點樣嚇一啲叫做促進股票市場流動性專責小組。咁但係而家睇落嚟咧，即係啲招咧就唔係話啲乜嘢嘅新油。咁但係好多咧都係啲曾經用過嘅一啲招，咁但係都係點都好過冇嘅，即係用即係叫聊勝於無咧，最少都可以咁樣形容咯。咁但係你話係咪喜出望外咧？咁又未去到呢個程度咯。即係如果純粹講施政報告同股票市場有關嘅一啲措施嘅話， 係咁啊，逐啲逐啲嚟啦。如果琴日單單咁樣就係施政報告就彈到474點嘅話咧，咁就已經好開心啦。咁亦都真係曾經升過474點啊，講緊港股方面啦。咁但係咧都受制啦，16年嘅高位啊，講緊就係美債啊個孳息率啦。 咁样，所以夹埋美股三大指数又再跌翻落去啦。咁啊，忽高忽低就系咧嗰个美汇指数啦，其实都几影响啦投资者嘅信心啊吓。又调翻转头讲咧，琴日港股其实最多升400多点咧，但系到最后咧，sorry 系要用呢四个字去形容啦，就系、是、虎头蛇尾啦。咁啊，最后收市咧升93点嘅啫。咁大户亦都趁机沽货，即系做啲 profit taking 咁样咯。咁啊，单日转向特别系只交易所啊吓，哇，10蚊上10蚊落啊，都几夸张。好啦 ，Dicky 方方面面都再交俾你帮我哋咧，由美股个世界讲埋咧，今日港股系咪有机会继续守得稳喺17000点楼上噶？ 好，头先阿欧咧，你都讲咗，例如港交所嘅股价吓高开低走，单日转向先升后跌，开得高收低咯，咁即系点？即系好明显系市场就已经话咗俾大家听，点样睇施政报告对于港交所嘅影响啦，又或者对于呢一个金融市场嘅睇法啦，咁呢个系市场嘅睇法。都幾客觀嘅，咁但係問題係，即係亦都夾雜住好多外圍嘅因素啦，所以即係港股喺跟隨住外圍有個喺幾顯著高開，因為講緊美股都跌咗好多日先有彈一日啦，咁但係之後亦都有啲無以為繼嘅咁樣，咁我又會覺得都係客觀事實啦，即係除咗施政報告以外咧，頭先阿歐講嘅問題，全部呢啲問題都仍然揮之不去嘅，即係你話地緣政治嘅局勢緊張，喺而家呢一刻以巴嘅衝突或者戰爭。仍然係沒完沒了，咁再者咧，加上就係頭先都講到啦，就係呢一個國債嘅收益率，講緊美國國庫債券，咁持續都係仍然係高企嘅，講緊十年期嘅話，都係一個即係好高嘅位置。頭先都講啦，哇，16年嘅高位咁所以冇辦法就喺而家呢一秒鐘，即係嗱，雖然咧有啲央行譬如加拿大咁啦，有啱啱咧就已經係連續兩次冇加息嘅咯噃咁樣，咁但係即係佢央行連續兩次唔加，但係又補多句話。都不可以完全排除未来加可能，即又是讲这些这样。咁再者就在现在这一刻，即就咁讲美国的一些经济数据，的而且确呢又还是一个相对地比较刺激的情况。咁再者啦，因为又是啦，业绩大相径庭啦，即其实已经讲的不是沉迷的事，应该咁讲是沉迷的朝早呢，我哋喺延長交易時段已經見到，哎呀，呢、這、一個即係 Alphabet 咧個股價一定係大鑊啦，因為咧見得到業績表現又即係比預期同埋就展望都比預期差咧，咁已經見到延長交易時段已經跌，就算微軟升少少咧都補唔翻條數。咁好啦，再者咧亦都見到Meta 啦，咦有業績，喂季度好勁喎，增長得，咁但係佢講完季度業績好好之後就話。嗱，嚟緊嗰個元宇宙咧，就繼續就蝕到攤攤腰啦咁樣，咁哇，即刻咧又令到市場就嚇一嚇驚，咁所以咧見得到佢咧延長交易時段嘅股價又再受壓，嗱，唔好忘記咁，尋日咧就已經講緊係美股彈一日之後咧又再回過，咁再加埋咧頭先阿歐就講咗重點，就係講緊而家喺呢一秒鐘咧，無論係講緊息，就已經例如貸款嘅息率，講緊咧呢個30年定息嘅息率咧。即係而家越嚟越逼近百厘㗎啦，咁有個咩嘅情況呢，就係息就越嚟越高，但係呢買樓嘅意欲呢就越嚟越低，講緊呢按揭申請呢跌到28年低位，但係美國嘅按揭嘅息率呢就升到23年高位，咁所以其實而家呢一刻呢就即係全世界唔同嘅市場都有佢哋嘅問題囉，咁而美國嘅問題都唔係細㗎，咁所以點解會係即係過去呢兩個月即係一直以嚟我對於美股嘅睇法都比較係負面呢，包括都講咗喂嗱睇住啦，九月有排跌㗎，因為九月都係即係過去95年最差嘅月份，咁十月又係啦，即係傳統股災 月 嚟啦，喂係啦，但係呢啲就好似感覺上迷信嘅數據啦，但係客觀嘅數字就係話淨係呢個債息持續高企，而貨幣政策仍然係持續都係緊縮嘅咧。再加埋個息咧，頭先都講咗一個數字，就係話，哇，真係按揭嘅息率持續上升，咁就會令到咩咧？就係申請按揭嘅數字咧，就係話持續咧咁向下。咁呢個其實長遠對於即係美國嘅樓市咧，都一定會帶嚟一個衝擊嘅嚇。 明白晒啦，今日呢时间所限呢同 Dicky 呢讲住咁多先啦。咁近排呢港股都系业绩期啊，听日呢再同 Dicky 呢详细咁样倾下呢唔同一啲个股出嘅一啲业绩啊，以至一啲大蓝筹啊份成绩表做得好唔好呢，做得好又有冇机会提振下港股呢。咁我早上非常多谢黄德基先生同我哋分享咁多，听日再同你倾偈啊 ,Dicky, 拜拜。

界的盛事噃。早晨啊 ，Jo。 早晨啊，思芬。昨日咧，我哋就介绍咗国际户外及科技照明博览啦。而呢个展览会咧，今日起至到29号咧，就会喺亚博馆度举行嘅。而喺湾仔会展呢边咧，由听日至到30号就会举行我哋嘅香港国际秋季灯饰展啦。两个灯展咧就会以创新照明点亮永恒商机为主题噶。汇聚了来自37个国家和地区超过3000个展商组成全球瞩目的灯饰盛会。而湾仔会展的秋灯展今年其实踏入第25届了，会推出全新的互联照明专区，展示了20多个知名国际企业和品牌他们最新的智能和物联网的照明解决方案。除了剛才我们提到的互联照明专区之外，还有明灯会水廊、智能灯饰及照明方案、家居照明、LED 照明零部件、LED 照明和商业照明等等的展区。 咦 Joe， 我相信很多的听众朋友可能都会有兴趣这个互联照明专区，可不可以都跟我们介绍多一点呢？ 这个互联照明专区的展品其实就非常多元化的，例如有展商就会带来一站式 Meta 的解决方案。Meta 其实是一个连接标准的联盟来的，在2019年就推出了这个跨平台的智能家居装置标准，可以将室内不同的物联网设备连在一起的，统一控制了照明和其他产品，全面提升了智能家居的体验的。这个一站式解决方案可以为智能家居行业的厂商解决了技术和服务的问题，从而支援了厂商更加迅速地可以开发到相容这个系统的家居产品，让厂商可以为提供客户稳定、流畅、安全和多功能的智慧设备连接体验。另外亦都有来自内地的公司带来智慧的 LED 灯泡，用户亦都可以利用这个应用程式随时随地开灯或者关灯、调节亮度、设置这个色温和安排例行程式等等。而预设场景和这个群组控制选项更加可以令到用户轻松营造到不同的氛围。这个灯泡和市面上一些的智能语音平台其实是相容的，可以实现到语音控制，带来极大的便利的。 现在 Joe， 除了丰富多元的产品之外，不知道今年大会又为大家准备了什么活动呢？ 大会将会在展会期间举办了多场的研讨会和交流活动，请来各行业的专家探讨一系列的主题，例如有两场互联及智能照明论坛，主题分别是开拓互联照明新疆界和这个智能系统与健康照明发展。另外还有照明业迈向可持续发展的研讨会，多项的活动也都会请来中国内地领先的科技公司和欧洲照明的行业专家分享他们的真知灼见。各位业界朋友有兴趣的话就记得早点上网登记啦。 香港国际秋季灯饰展免费是开放给18岁以上的业内人士参观的，业内人士只要预先登记就可以免费入场。而香港国际户外及科技照明博览就会在今日亦都即是10月26号至到10月29号在亚博馆那里举行。展览期间亦都有免费的穿梭巴士来往会展、亚博馆和其他地区。详细的展览开放时间和资讯大家可以去到香港贸发局的网站查阅，业内人士千祈不要错过了。今早早唔该晒你 Joe，Thank you， 多谢晒。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电台联播节目，回应市民对施政报告的意见。李家超说，施政报告推出多项措施鼓励生育，对推动生育有影响性和导向性。今次推出的措施是希望逆转生育率的下跌趋势，回复到 2.1% 的生育率，清楚说明政府支持生育。政府亦都优待有婴幼儿的家庭上楼和买楼，并且在税务上提供支持，亦都建设友善育儿环境，增加托儿中心等。被问到有没有其他改善妇女工作压力的措施， 李家超话，政府鼓励唔同企业制定家庭同育儿友善政策，但系唔同企业有唔同需要。佢亦都听到企业话，政府政策导向对佢哋有帮助。至于会唔会为提供育儿假期嘅公司提供资助，李家超认为政府财政要用得其所。政府做事有带头作用，但是香港是属于每一个人，希望全社会一起推动生育。对于有意见认为有人因为对香港前景欠缺信心而不愿意生育，甚至离开香港，李家超说离开香港的原因有多样性，不同意是因为对香港没有信心，香港处于由治及兴，有很多机遇。中国神舟17号载人飞船预定今日上午11:14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飞行乘组由航天员汤洪波、唐胜杰和江新林组成，其中汤洪波在两年前曾经执行神十二升空任务，他今次将会出任指令长，唐胜杰和江新林就是第一次飞行。这次任务是载人航天工程立项实施以来的第30次飞行任务，任务将会包括完成同神舟16号乘组在轨轮换，驻留大约6个月，开展实验，进行舱外载荷安装和太空站维护维修等工作。财经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买价，港元7.822，日元150.08，瑞士法郎0.897，加元1.381，人民币7.318，英镑对美元1.21，欧元对美元1.057，澳元对美元0.629，新西兰元对美元0.579。日经平均指数报30,751点，跌518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84.29美元，卖出1,984.7美元。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一偏东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六同埋日间中有骤雨，随后一两日天色逐渐好转。而家26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早晨，有 mini 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黄竹坑道去湾仔方向，近住香港仔运动场嘅交通意外已经清咗场啦。车龙而家排到香港仔海滨公园。另外，太子道西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近住联合道嘅交通意外仍然处理紧。而家龙尾去到太子道东，近住彩怡花园。而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清丽苑嘅交通意外咧，都系处理紧噶。咁而家非常挤塞，龙尾去到龙翔道。接近思瑞桥底之后，转睇睇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大致正常，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去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就去到浙江街，东隧九龙入口排到启田道回旋处，思瑞嘅沙田入口去到隔田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去到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排到去欣怡花园。路面情况，九龙区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跟住平石村一段慢车，而家车龙去到富山道桥底。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香港电台第二台劳工处展翅清洁计划全力推动展翅清洁招生星2023。 Justin 李国俊经展翅清洁计划入行，担任管工学徒，工作带俾佢嘅满足感又系点嘅呢？ 我满足感系嚟自于即系好似我上司交代咗我做一样嘢，大佬会赞嘅，客户睇完之后都觉得满意，咁我就成就感证明到自己，所以就会开心咯。 今个星期五下午3:00-5:00，三五成群一同见证 Justin 展翅之路。 哇！你块面花晒咁搞咩啊？ 我呢啲系 face painting 啊！ 你个面部彩绘都好符合嚟紧万圣节嘅气质，够晒惊吓！ 我跟住 Cola 学噶咋？呢两集朝清子 Cola 汪洋益就去咗学习面部彩绘，帮小朋友化个靓靓彩绘妆啊！ 朝清子 星期六下午五点，港台电视31。 不过你唔使化噶啦，你面青口唇白，直接去万圣节 party 都够晒效果啦。 国剧830，中国首部女公诉人题材电视剧 《公诉》， 迪丽热巴、佟大为、领衔主演。 作为中国检察官，直面真相，维护司法正义，是我的原则。网络并不是法外之地，网络的法律不可被触碰底线。 如果超越了法律的底线，那么法律会跟他们说话。 国剧830公诉， 10月27号起，逢星期一至五晚8:35，港台电视31。 365日，日日都有新目标。 晨光第一线，我都做得到。 晨光第一线我都做得到的，就是写代办事项，即是我们成日讲的 to do list。 哦， 是啦，因为大家可能起了身之后呢，都会啊，我不知道今天做什么，其实想着回下工就算了啦。但是呢，原来你一早写低了什么 to do list 呢，有些就好似你会首先你会对你的 schedule 更加有了解啦。咁另外咧，我自己就因为我每日嘅 schedule 好唔同啊。咁所以写低嘅时候咧，我反而觉得哇，原来我每一步自己 tick 咧有一个成功感。 咁又系嘅，如果尤其是系好多嘢要需要处理嘅话咧，每天一项就会觉得啊，个心又好似放低咗一嚿石仔咁样。 冇错啦。咁你平时会写啲咩喺个 to do list 度？ 我会一做一样嘢，或者人哋叫我做一样嘢，我即刻会 即刻会 copy and paste。跟住摆落去 schedule 嗰度咯，如果咪真系完全唔记得噶， oh. 完全唔记得噶，系啊，你根本成件事系 完全唔记得，真系好唔记得， 好唔记得，我而家成个台都系乱晒噶，成个 panel 嗰啲嘢都系乱晒噶，系啊，不过乱中有序啊 ，OK 啦，我觉得， 我就通常我真系觉得咧，人系唔可以所谓 multitask 嘅。我觉得可以 multitask 的原因是只不过你可以好快地处理了很多很小的琐事，所以你就好像很快地做了很多样东西，但都是有个次序在这里的。好像你开一个浏览器这样，不是有很多不同的 tabs 的，很多不同的分页，你每一次只可以专注在一个分页当中，所以每一次都是很快处理了就可以删除了它，就去下一个专页。所以我就会尽快处理，可以处理得比较快速完成的我就会做了先。咁所以我就感覺上，如果我唔做咗佢咧，我就會唔記得，咁就會好快做曬啲所有瑣事先嘅。 每一日咧都有好多嘢要做嘅，即係無論係工作啦，定還是屋企，其實都相當之多。我覺得我同嘉明都明啦，特別係小朋友嗰啲咧，小朋友嗰啲事情有陣時我自己都要寫低，即係特別係好彩學校就嗰啲都已經而家有好多即係用 E 嘅方法， 係啊，係 啦， 方法啊， 冇錯啦，用 E 嘅方法咧去到幫大家處理好。但係如果你話每一日要寫低嘅咧，其實反而我每日到底要。如果去買餸買啲乜嘢，因為你永遠唔會記得咧喺屋企入邊係缺啲乜嘢嘅，係咁，所以我通常咧都會有個做法，就係喺屋企咧就會成日都係行嚟行去，跟住就揾下到底有啲咩有冇啊，有啲咩缺啊，譬如雞蛋啊、番茄啊呢啲，跟住就寫一紮。 咁呢一扎咧就係我除咗係 to do list 之外咧，亦都係一個 must buy 一定要買嘅嘢嚟嘅。如果唔係咧，我係永遠唔知道自己想買啲乜嘢嘅，或者買到啲嘢 duplicate 咯，全部都係一樣咯。 係啊，同埋我就通常咧喺屋企個大門口咧就黐一塊嘅白板嘅。咁呢一塊白板咧，我就會自己自制幾個框框。咁其實係提我老公嘅啫。我要提我老公，佢要带啲咩出门口？咁佢喺门口，咁都会望一望佢视线范围当中嗰块白板噶，包括咗就系第一个 tick， 有冇带你公司嗰张嘟嘟卡？第二有冇带银包？第三有冇带八大乜？第四咧就系有冇锡下啲女先至走？ 哦，哎呀，呢、這个都好好、 啊，呢、這个是 to do list 嚟。不过李先生有冇讲俾你听话？啊，老婆，你听日。記得提我可能咧九點半鐘一定有個phone meeting 嘅，一定要咁樣。你會唔會 remind 佢噶呢啲嘢？ 工作嘢我又好少，反而如果佢真係提得出嘅話咧，咁我就會自己 set 一個定時嘅鬧鐘，咁個提就係佢要我提嗰樣嘢咯。 哦，我成日都唔記得嘢。 好好喎，因為我係嗰啲你叫我提你，不如我下次提你， 即係我真係我即刻提你。 我係我即刻提咗你，我提你提你啊咁樣。 你系咁嘅， 真朋友啊！呢啲 你系咁嘅，系啊！你嗰个大懵程度都系大家无人能及噶啦。以一个廿零岁嘅年轻少女嚟讲咧，你嘅记忆力咧，应该同条金鱼咧系冇乜分别嘅，系啊。不过所以你多啲食蓝莓啦，不如朝头早叫早餐嘅时候，系啊， 好啊， 你可以嗰啲增强嗰啲 蓝莓唔系明目嘅啫咩？ 唔系都可以增强记忆力嘅嗰啲。总之你食啲增强记忆力嘅嘢，麻烦你， 佢要佢要嗰啲咩机械猫。嗰啲記憶海綿先得喎， 係啊，可能係啊， 想要 啊， 我都想要啊。 喂，但係咧記得太多嘢咧，又唔係一件好事嚟嘅，老老實實。 我選擇性忘記嘅， 係啊，選擇性忘記。 我做人咧越嚟越耐嘅時候，就發覺原來選擇性忘記好開心， 好重要啊，係啊。你諗下，如果所有嘢都記得嘅話咧，即係你背負住嘅就係好多。通常人最記得嗰啲都係啲唔開心嘢啊嘛。即係我哋盡量嘗試記得啲開心嘅嘢，你人咧就會生活得輕散一啲啦。啊，不過咧，船仔呢個題目都幾好喎，呢個。To do this， 其實咧就大家定咧就唔好淨係定一日，就定你咧2024年啊好開始，因為點解咧？你其實依家10月26號啊，你今年有啲咩未完成咧？其實都未必完成得到噶。講真，你個 bucket list 入邊，其實你有啲嘢，喂，我好想去學，譬如我想去學沖浪，喂，過咗沖浪個季節咯，阿哥係咪先？你明年請早啦。咁但係你 教練都到凍噶嘛？ 係啊，但係你明年復明年，明年啊何其少咧？系咪先？咁所以咧，即系应该都要将呢个 to do list 咧计划一下喺2024年咧嗰度好好咁样，真系实践一下系重要嘅咁样。嗯， 系另外咧，我自己都觉得我譬如我 to do list 咧，除咗系每一日咧，我系会 plan 每一周嘅。 哦， 咁之后咧，你就会发现咧，你成个 week。嘅 planner 咧會寫咗話，我嗰一個禮拜咧，我 at least 咧要做完一份 essay 啊，要搞掂我份稿啊咁樣。咁反而然後你再慢慢細咁樣咧散落喺每一日咧，你又唔會覺得自己咁多 task 要做。咁同埋個彈性係大過 to do list 嘅，我覺得，即係每一日嘅 to do list 嘅。因為你周嗰個可能星期一做唔到嘅，你咪趁落星期二做咯咁樣。 係啊，總之 做完佢 肯做就得啦，唔好太拖延咧就 OK 噶啦嚇。 逢星期一至五 早上6点到10点， 晨光第一线， 全方位资讯嘅晨早节目，朝朝早同听众倾心事，晨光 Morning Call， 八元号饮食图鉴，帮你谂埋今晚食乜餸， 仲有我的享乐时代，一齐吃喝玩乐， 每朝6点开始，集正能量、娱乐性同资讯，嘉明、 阿欧、 八元号、 Vicky、 船仔， 晨光第一线。 够钟上堂啦！ 嚟，各位爹哋妈咪准备好未啊？ 家长考牌学堂 嚟到晨光第一线呢一次咧，非常之特别嘅加插版本，因为咧都系留意到近排咧，香港有好多唔同同学生有啲都真系几心伤嘅事件发生啦。咁所以今朝早咧，专登安排咗香港心灵嘅 CEO 凌博士 Candice 同我哋倾下偈嘅。早晨啊 ，Candice。 早晨。 可以话咧，一年系成差唔多个几两个礼拜咧，都系有好多啲唔愿意睇得到嘅消息啦。都知道其实好多香港嘅学生朋友，无论系咩年龄、乜嘢嘅年级都好啦，都相当之大压力嘅。无论系心灵上有啲乜嘢。 嘅結解唔到啦，另一話係唔同方面嘅壓力嚟咗之後唔識點樣去處理，都想希望咧透過我哋大氣電波同大家可以傾翻多少少呢一啲嘅心事。我相信其實 Kaden 都接觸好多唔同嘅學生啦，你覺得佢哋最大嘅困難係在於邊度咧？ 其實年青人咧，佢哋有好多唔同一啲成長嘅挑戰啦，係啦，咁包括即係啱啱入學啦。系啦，咁亦都有考試啦。咁其實亦都你都知道年青人其實佢哋嗰個嘅身體嘅成長啊、荷爾蒙啊，係啦，即係腦部嘅成長啊，其實呢一啲咧都會為佢哋帶來挑戰嘅。咁我估即係除咗一般年青人會面對種種嘅即係轉變之外咧，香港特別嚟講，我哋嘅學生咧，其實嗰個嘅考試壓力係非常之大嘅。系啦，即系讲读书嘅压力啦，系啦，即系我哋即系香港本身都系一个竞争比较强嘅一个社会啦。当讲紧竞争嘅时候，其实就系讲紧啊，点样系比人好啲，系啦，即系点样去叻啲。咁其实呢一种嘅竞争嘅心态，会可能形成咗一啲怕失败啦，系啦，又或者系唔知，即系或者遇到一啲嘅失败嘅时候，唔知点样面对啦，又或者系好多嘅焦虑啦，系啦，即系担心啊，点样可以继续做好啲啦。系啦，咁呢一啲嘅即系抑郁啊、焦虑啊，其实都系我哋年青人会面对嘅事情咯。 系啊，即系连条起跑线都要赢嘅话，其实嗰个比赛真系无限期嘅。咁嗱，当我哋遇上困难或者有呢啲焦虑情况出现嘅时候咧，会唔会都有啲办法可以自己帮自己 check 下，究竟我呢一排会唔会需要多啲同人倾偈噶？ 系，其实我估最有几方面我哋可以去留意嘅。如果即系无论你系即系你，如果系听到系年轻人嘅你啦，或者系家长或者系老师都好啦。其实我例如啱啱讲紧有两种嘅情绪，包括系抑郁同焦虑啦，可能都系一啲比较内在嘅一啲嘅情绪咧，冇咁外显嘅。有啲问题比较外显啲行为咧，我哋可能见到，例如可能过度活跃症，又或者系一啲自闭症容易见到。但系内在嘅嘢，咁点样可以去睇得到咧？例如抑郁可能会觉得成个人成日都唔开心啦，会好想喊啦，系啦，又或者对以前一啲好有兴趣嘅都冇晒兴趣，可能以前中意打篮球嘅，突然间有一排好唔想打篮球，又或者可能喺胃口啊、瞓觉啊，即系专注力方面都有一啲嘅即系改变嘅，甚至可能会有好多负面嘅谂法啦，可能轻则就觉得好多内疚啊，觉得自己做得唔好啊，好多责怪自己，重则可能讲紧有啲自杀嘅念头，咁呢一啲其实都系讲紧一啲抑郁嘅一啲嘅症状啦。咁如果喺焦虑嗰方面咧，其实就系讲紧成个人都觉得好紧张啦，又或者觉得好猛震啦，系啦，好多嘢嘅担心啦，喺对各方唔同嘅事情，可能讲紧学业啊、朋友啊、家庭啊等等，都有啲嘅担心嘅谂法，甚至觉得呢啲担心嘅谂法控制唔到，身体上可能都会有啲嘅症状嘅，即系啱啱讲过话，瞓觉亦都会系有啦，觉得好攰啦，又或者觉得个人系好坐立不安啦，系啦，即系或者肌肉酸痛啦等等，呢啲都有啲焦虑嘅症状。咁我估即係如果即係自己留意到有呢啲症状，又或者你留意到行为嗰方面啱啱讲过一啲退缩啦，又或者係好点讲好担忧嘅行为出现嘅话，咁其实我哋都可以留意啦。 如果我留意到啦，咦真係有几样嘢仲似喎，咁可以点样去做下一步呢？ 咁当然啦，我觉得好紧要就係去求助啦。咁其实求助係好重要嘅，好多人可能会觉得唔使嘅，会冇嘢嘅，或者自己搞得掂嘅，又或者觉得求助就等于自己系好懦弱。其实呢啲都系一啲我哋会话系误解嚟嘅。其实求助系帮助自己了解自己，帮助自己去解决问题一个方法。咁所以如果可以，无论系揾你身边嘅人，朋友又好，老师又好，社工又好，又或者其他专业人士都好，其实呢个系去帮自己嘅第一步咯。 分几个层面去讲啦，可能有啲时候咧，尤其是学生年纪青少年咧，佢哋觉得同朋友讲会容易啲嘅，容易开声啲啦，又甚至乎佢唔肯同家人或者系老师讲，系可能因为原来佢哋就系个压力嘅来源。咁如果我哋同朋友倾偈，又或者倒翻转，我哋留意到，咦，近排我呢个 friend 好似有啲同平时不一样咁，我哋可以点样去打开呢一个嘅对话咧？ 绝对系啊，系啊，即系青少年人可能真系多啲时间系会花喺朋友身上嘅，咁所以其实有两个层次嘅。第一个层次其实真系咧好建议学校啦，其实系将一啲即系精神健康嘅一啲嘅 program 咧系可以即系教育到俾学生嘅，咁等啲学生都可以了解到究竟精神健康系啲乜嘢嘢啦，系啦，咁或者一啲压力嘅症状系啲乜嘢嘢啦，甚至一啲即系轻微一啲抑郁或者焦虑嘅症状系啲乜嘢嘢，咁变咗即系学生都可以帮助 大家互相守望咁样啦。咁、而第二样嘢就系、如果我个朋友系有呢一啲嘅缺点嘅时候，咁我可以点样去帮助佢咧？咁其实都需要一啲技巧噶、咁第一咧就系、聆听嘅技巧啦。咁好多时候咧想帮人嘅时候咧，就有个心咧好想俾好多意见佢嘅，但系其实咧俾意见咧好多时候会令到人哋会觉得咧你系批评紧佢，又话。自己觉得佢做得唔好，唔理解佢，咁所以咧第一样嘢咧，我哋咧就系尝试咧系去停止俾意见先，系啦，先去聆听，系啦，去聆听一下嗰个人嘅问题系啲乜嘢嘢，系啦，然后可以咧系去用一啲开放式嘅问题啦，系啦，问下佢啊，例如我见到你好似呢几日都皱埋眉头，系啦，发生啲咩事啊，系啦，或者我有冇啲乜嘢嘢可以帮到你噶？咁我估去用一啲呢一啲嘅方法咧，咁系能够让咧对方会感受到咧你嘅关心，系啦，你嘅关注，系啦。咁如果当然可以咧，你都可以。如果你觉得佢有需要或者佢都想嘅话咧，咁当然鼓励佢去求助啦。 嗱，有时咧可能甚至乎朋友都唔想倾咧，咁就好靠好似 Mind Hong Kong 香港心灵呢一类型嘅唔同嘅机构咧，去到帮下手。因为咧有时都真系嘅，冇包袱啊嘛，同一个陌生人去讲嘅时候，唔会话之后会有啲咩后果，或者你会话翻俾边一个知道咁样。其实香港心灵系点样帮到呢一班嘅后生仔嘅咧？ 我哋其实喺青少年嘅工作咧有几个层面嘅。咁第一咧，咁我哋都有一啲嘅精神健康嘅培训俾学校啦、俾老师啦、学生啦同埋家长嘅。咁都希望可以帮助佢哋了解乜嘢精神健康，同埋啱啱讲一啲嘅即系关于精神情绪问题嘅一啲嘅症状啦。咁而第二样嘢咧，咁其实喺过去一年啦，咁我哋亦都系培训咗咧有50位嘅心理健康主任，咁佢哋咧就会提供一啲短期啦，系啦，咁同埋有系统同埋有一个实证为本嘅一啲嘅心理嘅支援咧，系俾呢一班年青人嘅，咁希望可以透过呢个心理嘅支援咧，咁让佢哋学习一啲嘅技巧，咁系咧可以处理到自己一啲嘅情绪嘅困扰啦。系啦，咁增强翻佢哋嘅一啲嘅韧力啦，咁同埋增强翻佢哋心理嘅一啲嘅弹性啦。咁另外咧，希望就系当佢哋将来再遇到一啲嘅困难嘅时候，佢就可以用翻呢一啲情绪管理技巧咧，系去处理唔同嘅问题啦。 有兴趣嘅朋友咧，可以了解多啲啦。譬如上开 IG 嘅话，可以留意 Mind Hong Kong 呢一个嘅 account 啦，又或者咧可以搜寻香港心灵，系聆听个灵就可以啦。今朝早唔该晒林医生 ，thank you， 多谢晒。 身高体重记录在门墙中，欢欣伤痛纠结我心中，为客淡化速变动，才惊觉一切都逝去踪。多久不见你旧物才腾空，起身一刹只见床头上有飞虫，盘坐安好心中却满是裂缝，讲不出心声太沉重，将最致命剧痛埋藏在欢笑中。如果我是个超人，我要飞到云中，陪着你并肩牵制，怪兽若为公也并未要动，漫漫里的狂想曲像挖满数空，抱你亦轻松，全因有你学懂怎么停空，应对日后跌痛。在祈求被你包容，但我始终很想你信任认同，不可不顾身后沉默，将你昨日话语潜藏在玩笑中。如果我是个超人，我要飞到云中，陪着你并肩天际， 怪兽若为公也并未要懂，患难里的狂想曲像挖满数空，暴力亦轻松，全因有你学懂怎么停控，应当日后点控。大战始终都结束，共你失散在人潮中，无常中从此相信有平行时空。如果我是个超人，我要飞到云中，陪着你上空俯瞰，怪兽亦渺小于大众。 佢名字系 CY 陈宗泽啊，由呢首作品叫《如果我是超人》。 中国的古代婚礼成日都会见到有拜天地的这个习俗，究竟为什么会有这个习俗？想不想知道背后有什么中国文化？就等孔奕璇璇仔转头告诉你知。拜天地的习俗一开始是来自一个古老的故事，它讲述就是女娲开始创造人类的时候，就只是创造了一个男子，这个男子就很孤单，成日都不开心，他唯有跟月亮去倾诉他的寂寞了。他就说了，啊，月老啊，你可不可以帮我找一个知己啊？如果你真的可以帮到我，我就会永远感激你的。于是呢，月老突然间灵光一闪，跟他说，哎，不要愁，我帮你找个伴啊。咁就喺呢个时候，一个白须白眉嘅老人，咁就拎住一个龙头拐杖，带住一个女仔飘过嚟啦。嗱，我就叫女娲娘娘帮你做咗个女人出嚟，你哋先认识一下，咁之后亦都会帮你哋办结婚嘅事。讲完呢一句，月老就消失咗啦，就留低呢一对新人四目相对，默默全程。咁过咗一阵，月老亦都带咗两个白须白发嘅老人过嚟，希望咧要为佢哋举行婚礼。就跟他讲啦，嗱，呢两位咧系天公同埋土地，你哋未来嘅生活咧都唔会绕过佢哋噶，咁所以你要先拜天地同埋土地，咁亦都系咁，我哋嘅祖先就有咗结婚嘅传统，亦都教我哋先要一拜天地嘅习俗啦。 唔该晒船仔，将近九点钟啦，转个头翻嚟继续晨光第一线。 雨带感觉弥漫青山，发出滋生。 早晨，早晨，九点零八分嘅时间啊，投资 O2O 阿 O 同大家咧跟进下隔晚美股表现啦。美国十年期嘅国债孳息率咧继续攀升啊吓，咁啊令到咧美股三大指数咧都要跌啦，道指跌105点啦，标普五百指数咧跌60点啊，纳指跌最多跌318点啊，加上咧企业嘅出嚟份业绩麻麻地啦，所以咧令到科技股为主嘅纳斯达克指数咧跌最多，跌300几点。港股有冇跟咧？港股冇乜跟喎。咁啊 ，ADR 仲有咧升30点添，咁啊，俗称黑期嘅新加坡期指咧只系低水30点啫，可能咧，琴日我哋由高位咧升个470几点咧，已经有机会反映咗啦，所以今日咧港股开出嚟咧叫做啊相对偏软少少，就未至于跟美股跌咁多啦。至于咧股票市场嘅资讯咧，大家转个头开市就会知道更加多啦噃。 阿欧同你讲健康。 早晨，早晨啊！今日咧晨光第一线呢个环节咧，继续有前香港队嘅单车运动员啦，仇多明啊，仇多教练同我哋分享嘅。早晨啊，教练。 早晨，大家早晨。 系啊，咁啊，见到你咧，前排嘅社交平台咧赢咗喎，喺呢个赛道就是蒲江村道啊，嗰度都好多人咧，或者好多嘅朋友仔咧，喺嗰度都要挑战一下咧，都唔容易喎，因为入边都急弯道啊，讲紧蒲江村道嗰个单车绕道嗰度啦，咁样。喂，嗰次嘅感觉系点啊？我哋讲下题外话先啦。 其实蒲江村是一个很技术性的场地的，如果大家有参加过单车节的、能力评核都会踩过那条路，特别是下面木板地的那个急弯，有一点像尖山隧道下来转那个弯，尽量要收慢，跟着就去出回去三号干线，那个位置是辛苦一点，比赛是辛苦的了，趁自己仲有能力嘅时候咧，好享受一下咁样样。 系咁啊，唔止仲有能力啦，直情系 win 埋啦咁样。今一年咧，2023年咧，单车方面有啲咩风潮咧？嗱，我哋旧时即系如果中意汽车，我知受到教练都中意揸车啊，即系驾乘乐啊，我都中意嘅。其实咁，你车都有唔同嘅款式啦，或者今年兴啲乜嘢啊？个尾翼会点啊？个鬼面罩系点啊？大包围系点啊？咁样咁。单车2023年嘅风潮系点咧吓？ 嗱，单车咧就唔其实同车一样嘅，咁啊车近年兴电动车啦，咁近年嘅单车咧就兴碟刹嘅电动转波嘅单车，咁啊多数嘅单车咧，无论第一级、第二级到入门级、第三级咧，都已经系电子转波噶啦，咁啊转波嘅时候只手咧可以用少啲力，咁啊手腕嘅肌肉就可以用少啲，咁可以集中啲训练 core 啦，同埋个小腿肌肉或者大腿肌肉嘅。 嗯，喂，呢、這个电子转波系咪今次都允许喺单车节嗰度使用嘅咧？我想问。 其实电子转波咧就大概出现咗20年到噶啦，咁近年就普及到去入门级，咁所以咧我相信咧更加多嘅车手可以用一个较平啲嘅价钱咧就买到一啲电子转波嘅产品咁样样咯。咁又对于一个维修师傅嚟讲咧都系好事，因为穿嘅线少咗，咁啊整起嚟又轻松咗。 但入门级有啲乜嘢提示或者有咩小贴士咧？关于买公路车方面啊？ 嗱，讲翻呢1-2年嘅设定上面嘅潮流啊，咁大家都会偏重咗喺破风嘅车架上面嘅，对个车重方面咧个睇嘅比例咧就会睇少咗，所以就算咧架单车而家去到8公斤、9公斤咧，大家都接受到嘅，因为碟刹年代啲车重咗，咁但系。大家因為職業車手、環法車手咧，好多啲車咧都係咁上下重量，7公斤、8公斤咁樣，所以咧大家睇重嘅咧就係破風嘅效果咯。咁無論中國牌子啊、美國啊、英國啊、法國啊都可以嘅。咁其實大家個設計上面咧都唔係爭太遠，視乎翻自己嘅預算咁樣。 係啊，呢個預算都緊要喎、啊。有啲單車去到成3-4萬蚊，即係個車架咧，有陣時候我掂下咧都覺得哇，好勁啊咁樣。咁嗰啲3-4萬蚊嗰啲車架勁在乜嘢啊？受到教練啊？ 勁在其實好多時咧，呢啲車架咧 又是破風啦，又是輕啦，咁兩者兼備咧，咁所以就會貴啲咯。咁但係而家鐵定上面咧，普遍咧而家追求嘅咧就係破風啊嘛，咁係人嘅姿勢，所以咧好多時咧而家個車把咧由過往嘅42啊、44啊，咁啊一路縮到去34啊、36啊，或者甚至窄再窄啲係32都會有，咁務求咧將自己趴到最細粒最前咁樣樣，那個坐姿亦都會坐前咗，而嗰個腳。那個鏈柄呢亦都短咗，咁啊提升個共鋼效率咁樣樣嘅。 嗱頭先就講咗嗰個姿勢或者坐位置都唔同咗啦，喺訓練嘅模式有冇啲唔同㗎，咁樣你成個人縮埋一嚿，咁當然啦，即係你個風阻冇咁大啦，但係同過往嘅練習可能有啲分別喎，係咪？ 係啊，好明顯就係你個core muscle 嗰度呢要練多好多啦，咁另外就係個頻率啦就要練返高啲啦，咁過往較重視的就是個肌肉力量，現在更加重視的就是轉踏的效果咯。 單車節過後啦，有些什麼我們叫做有些舒緩的伸展是需要做，如果不是乳酸就積聚了，第二招根本呢行都行不到，翻工都翻不到，受到教練交給你多說啦。 慶幸呢今次個單車節之後呢還有一天假期可以放，可以休息一下，咁我會建議咧，其實運動之後咧，咁有多個輕鬆嘅運動咧去調整一下，咁啊一級一級咁樣將個強度降低咧，咁對個人嘅恢復咧會理想啲嘅。咁我哋職業嘅運動員咧，一般訓練比賽員或者訓練員咧，都會有15到20分鐘嘅放鬆。咁如果個比賽距離長咧，個放鬆嘅時間仲會更加長添。咁我會建議咧，比賽之後嗰一日咧，最好咧就放鬆到1小時嘅輕鬆踩單車嚟。咁對之後的恢復是會更有理想的。咁拉筋那些咧，我預計咧有些朋友仔咧喺嗰日咧踩到盡曬啦，咁嗰日去拉筋咧可能會難啲，咁但係咧可能食多少少嘢啊，或者補充翻少少電解質啊，咁對佢個恢復咧都會好啲嘅。 完全明白曬啦。咁啊呢個咧就有專業教練陪同底下咧去進行我哋嘅單車節咧，咁就正啦。咁唔緊要嘅，今年報唔到咩，下年再玩咯。而且咧香港都越嚟越好啊，好多唔同嘅單車比賽咧可以俾大家去參加，同埋咧依家香港嘅單車愛好者啦。都好鍾意呢周圍踩㗎喎，既然同你講開呢，有冇啲踩完香港單車節唔滿足，我要挑戰下呢個世界舞台，有冇啲輕鬆得嚟叫做中段嘅或者中等嘅一啲單車比賽，係收音機旁邊嘅單車愛好者可以試下喺周邊地區啊或者其他國家去參與下嘅一啲單車比賽呢？ 係啊，比較接近嘅呢就係台灣嗰邊嘅KOM 啊，登山門啊，就要爬上去武嶺嘅，咁辛苦嘅，大概要踩4小時。 咁都系接近啲，我唔得啦！一聽到武嶺，我記得嗰陣時阿彭于晏你有份做技術支援嗰部電影啊，破風啊，哇！踩武嶺踩到腳都跛嘅，嗱呢個係我作為一個。我都好中意踩單車啊，但如果我踩周邊地區嘅環島咧，我一定會避開呢個蘇花公路啦，即係台東嗰一段啦，同埋踩上武嶺咯。我知道係好靚嘅，但係真係好攰喎，點搞啊？ 如果武嶺嗰啲太激烈咧，咁其實咧仲有啲輕鬆啲，譬如泰國啊，或者係新加坡嗰邊咧都有啲輕鬆啲嘅比賽，亦都譬如日本嗰邊咧，亦都有啲平路少少嘅比賽可以參加。咁呢啲咧，大家可以不妨去了解一下多啲。咁其實一兩日嘅比賽，咁可能100公里左右嘅距離啦，或者其實有啲40-50公里嘅項目都有，咁可以不妨了解一下。 主持人就渣啫，但係收音機旁邊嘅聽眾就想聽多啲嘅個武嶺究竟點誇張法？但係點解呢一講武嶺出嚟就已經嚇怕咗呢？因為武嶺嘅日出好靚啦，即係如果收音機旁邊嘅聽眾有去過睇，你都明啊，即係登到頂嘅話。但係調翻轉頭，個難度喺邊咧？個技術要求又喺邊咧？咁樣 其實主要都係一個爬坡性嘅耐力。咁佢唔係屬於好斜嘅山嚟嘅，但係佢屬於好長嘅山。咁要上3000多米嘅高度，咁普遍啲精英車手咧，可能3小時左右咧就已經上到去噶啦。咁一般我哋普羅大眾市民咧，可能用5小時啊或者6小時咧，慢慢踩上去咧都踩到嘅。簡單個波段，用翻自己嘅節奏咧，其實踩下踩下，記住要補給啦嚇。咁其實就已經上到去噶啦。 加油啊！咁多位收音机旁边嘅听众，你哋得嘅，系啊，可以挑战下呢啲又越过高山又越过谷啊！今个早上咧，非常非常多谢啊，前香港队嘅单车运动员啦，仇多明啊，仇多教练同我哋分享咁多啦，咁啊，往后咧啊，我哋咧踩单车嘅时候咧，又谂起仇多教练咧，又再同你倾下偈啊，或者咧接近环法单车赛嘅时候咧，我都想咧今年啊，即系跟进多啲啦，同你认识下咧，即系人大咗想认识下呢啲赛事啊，环法点解后备车是怎样的赛几耐的这样。咁都想透过大电波呢去讲下呢啲单车文化或者踩单车嘅一啲小贴士咁样好嘛。到时再请你多讲少少好嘛。唔该晒教练。拜拜。 好拜拜。 越弱势，越令我犹豫。离场十秒，又认输了事。明知拣错伴侣，却在意，无想法难提议。痛够了，无法去制止。 越痛越自责，越令你仁慈。回头十秒又后悔至此，即使安慰下去我乐意，但劝你这次全然后退，尽快别太迟。 应该分手吧，我知，就算知难尝试， 修补关系你知没意思。欠睿智， 跟他早心力透支，就到此硬性处置，难挨在你长期错误里坚持。 应该开口吧，我知，就算知难随意， 讲分手吧，你知没法子，谈下次，即使单身没靠倚。共勉之，还算可以。从前是你极大意，现在别要轻视建议。 越错越极致，越令我怀疑。就是伴侣，就像照镜子。 即使挣扎下去，你愿意，别要再反思， 寻求下个伴侣更轻易。 应该分手吧，我知，就算知难尝试， 修补关系你知没意思，欠睿智。 沉沦最致命歌词， 即管开口吧，你知，若再痛再无耻，讲句想好吧，你知，做旧伤留长刺，即使单身没靠倚，共勉之，谁不知，从头做。建议。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六点到十点，晨光第一线，由晨光每日一格 Coffee Time， 晨光百科职场 KOL， 晨光交通天文台报告最新交通消息同天气状况， 接住有晨光大学一齐上早堂，一齐迎接正能量早上。 白元浩、 阿欧、 嘉明、 Vicky、 船仔， 晨光第一线。又是时候认识下股票市场的资讯啦。股票印花税有机会降至 0.1%。港府昨日就向立法会提交文件，按原有收入预算计减税之后，每年收入有机会减少141亿元。但是根据香港政府向立法会提交的文件显示，专责小组提出12项的短期措施，但是施政报告只是提到大概8至9项。专责小组的主席就表示，提交的报告含有大量市场分析和相应的建议，理解政府和金融监管机构评估之后会着量披露内容。但是他都觉得这些外部环境和市场的状况改善的时候，再加上这个股票印花税减至 0.1%， 绝对有机会提振市场的交易活动。减税当然有机会刺激市场的成交金额，不过多定少都真的要观察下外围市况的变化。正所谓听多样东西旁下身，我是阿欧。 晨光追踪三十一， 追踪三十一又嚟啦！咁啊，电话旁边咧都已经有阿畅喺度。喂喂，阿畅 ，over over。 喂喂， 系。 小明，早晨，嘉明啊，早晨，小白，早晨，各位。 早晨，咁啊，7:35嘅时间咧，铿锵集，唔知今日夜晚有啲乜嘢好嘅题材咧？ 今晚的铿锵集咧，同大家关注一下本地少数族裔啊，喺职场上面啊，职场上面嘅处境。咁啊，俾翻少少资料大家啦。咁啊，原来根据政府嘅人口普查显示咧，喺香港嘅南亚裔人口同埋咧整体嘅非华裔人口咧，过去十年都有持续增长啊。咁啊，政府咧有意增加对佢哋嘅支援，支援咧包括喺呢个工作上面、职场上面啊。咁啊，但係咧呢、這個職場上面咧，我哋好多時對可能南亞人或者非華裔嘅人士咧，唔係好常見啊，喺我哋嘅工作環境當中。咁究竟呢啲非華裔人士咧喺工作場所究竟實際遇到啲咩困難咧？嗱，我哋今晚會訪問一下佢哋之外咧，亦都會睇下喺社區當中，其實佢哋得到啲一啲乜嘢支援同幫助咧？咁啊，另外啦，近期咧，我哋香港成日都話咧，人手啊、勞動力不足啊嘛。咁啊，究竟佢哋呢一個勞動力係咪能夠幫助到大家可以，即係嗰啲老闆係咪可以多多考慮下佢哋咧？咁啊，另外最緊要啦，即係要建立一個共融嘅工作環境啊，即係唔係淨係老闆話曬事啊，其他同事、夥計都要一起合作噶嘛。咁究竟我哋係咪人人都 ready 好去到創立一個共融嘅環境俾呢一班朋友咧？嗱，關心呢個議題嘅朋友，今晚7:35啦，要留意鏗鏘集啦。 係啦， 感覺上咧都留意到我哋喺社區當中咧，見得到好多唔同族裔嘅朋友咧，會進佔咗喺唔同嘅工作領域當中啦。譬如話啲勞動力比較強嘅，就可能係地盤嘅工種都有好多啦，又甚至乎係外賣嘅騎手有好多啦。咁但係去到一啲比較尖緻啲嘅一啲唔同行業嘅話咧，都有唔少金融財進係唔同族裔嘅、 其實真係喎，而家咧我發現咧，我哋嘅叫做新一代嘅年輕人咧，好多都係唔同族裔嘅。 係啊， 而佢哋咧就咁即係，譬如講廣東話啦，佢哋廣東話同我哋咧係完全冇分別嘅。 基本上係香港人嚟噶嘛。 冇錯，因為佢哋都已經成為咗香港人啦。 冇錯。 咁我覺得呢一個叫做共融嘅心態咧，喺我哋社會上邊咧，亦都即係越趨普遍啊，係一個好嘅發展嚟嘅。 係。 咁啊，尋日亦都有聽阿特首講啦，就話其實少數族裔亦都係香港咧香港人嘅一部分嚟嘅，亦都係重要嘅力量嚟嘅。咁所以今日夜晚咧，鏗鏘集啊，大家一齊留意一下，到底佢哋嘅生活上邊又仲會唔會遇到啲乜嘢嘅困難？我哋可以咧就多加留意咧，嗬。 係。咁啊，7:35之后咧，就去到10:30有人生拼图啦。 冇错，嗱，呢个人生拼图系中国纪录片嘅系列啦。咁啊，就系主要系同大家睇下咧，认识下国家里面咧一啲残障人士啊，佢哋点样实现自我价值嘅人生故仔，系一啲好励志、好热血嘅故事。咁啊，今晚会带俾大家两个单元。第一个单元咧， 是一位跳舞的高手，她是一位女的跳舞高手，她叫刘岩。 哦，是 位 咁。喂，是不是你亲戚来的，你叫刘畅？ 是，姓刘是中国的大姓来的。 哦， 是啦，我今晚都是第看节目的第一次见她的。讲回刘岩，她由细跳舞已经很厉害了。她在22岁的时候拿了个金奖，全国的金奖。 哇，是 当时全国最顶尖跳舞的人士之一来的。咁但係有一次意外啦，佢由高處墮下，嚴重受傷，咁對於跳舞人嚟講呢好慘，佢嘅跳舞生涯馬上就完咗啦。咁面對呢個人生挫折呢，好多人會選擇自暴自棄或者怨天尤人。啊，劉岩就選擇咗堅強。咁究竟佢做咗啲乜嘢，佢之後又係咪能夠跳得返舞呢？嗱，今晚節目會同大家睇下。咁另外啦，節目嘅另一個單元呢會同大家睇下有好唔同嘅一個故事，就會去到廣州。咁廣州有一個特殊兒童嘅教育班，叫做廣州第二少年宮。佢係俾嗰啲特殊兒童呢融合教育，就通過美術啊、音樂啊等等嘅藝術形式，幫助佢哋去融入社會啦，同埋改善下佢哋嗰個語言溝通能力。咁節目呢就訪問咗兩位呢喺嗰度畢咗業嗰啲特殊學生。聽下佢哋，佢哋全部都係表達有問題，即係之前有問題。佢哋而家可以上節目受訪啦，咁啊聽下呢一個特別班點樣幫助佢哋突破表達能力呢個限制。咁啊，大家想認識多啲，今晚十點半要留意呢個人生拼圖啊！ 係一個好嘅 syllabus 咧，其實係可以幫到一啲可能仲未發揮到嘅人，佢哋嘅潛能。我覺得呢樣嘢好重要嘅。咁啊，而家我哋現有嘅 syllabus 咧，當然係有好嘅，咁但係有啲人可能未惠及到嘅，咁有唔同嘅形式去到令到人唔同嘅成長咧。今日夜晚大家就可以留意一下呢一個嘅情況。 十点半有人生拼图，唔该晒阿 张，唔该晒，拜拜，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施政報告提出鼓勵生育措施，包括一筆過20,000元新生嬰兒獎勵金、居屋和綠置居優先揀樓、縮減公屋輪候時間等。行政長官李家超出席三個電台聯播的行政長官施政答問，有市民致電說自己五月剛剛生了第四個仔女，但是今次施政報告提出的措施就無一受惠，認為措施所設的生效時間奇怪。李家超回應說，明白措施订立任何生效日期都会有人不能够受惠，但是他认为今次的政策要导向性，要释出强烈信息鼓励生育，应该坐言起行。李家超又解释，如果鼓励生育政策只是针对特定阶层，行政费用将会很高，甚至超出市民的得益。他强调20,000元奖励金是政府的心意，等同利是。他又认同生育政策要长时间才能够判断成效，亦都会受很多因素影响，要尊重每个家庭的生育考虑。行政长官李家超说，政府鼓励人才到大湾区发展，和留人才政策没有抵触。大湾区提供很多机遇，如果有市民想到大湾区发展，政府不应该阻碍他们。而且现在实施一小时生活圈，出入香港都很容易。另外在香港发展国际教育枢纽，亦都有助扩阔学生的视野。李家超出席三个电台联播的行政长官施政答问，被问到有外国对幸福感的调查显示香港连续三年排位下跌，李家超说政府正是多做功夫，有些国家行福利主义，有些就工作优先，情况不一样。他说不同人每个阶段会有不同诉求，政府会听意见。他又说希望改变工字不出头的错觉。施政報告推動設立應用科技大學，認為行行出狀元，政府政策要多元化，亦都要定出優次。神舟17号载人飞船将会在上午11:14发射升空，三个航天员汤洪波、唐胜杰和江新林朝早出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问天阁圆梦园广场举行的出征仪式之后， 乘坐专车抵达发射塔架，先后进入飞船返回舱做发射前的准备。今次任务由汤洪波出任指令长，他在两年前曾经执行神十二升空任务，唐胜杰和江新林就是第一次飞行，这一次是载人航天工程立项实施以来的第30次飞行任务，亦都是第12次载人飞行任务。任务包括完成和神舟16号乘组在轨轮换，驻留大约6个月，开展实验，进行舱外载荷安装和太空站维护维修等工作。根据计划，神舟17号载人飞船进入轨道之后，将会采用自主交会对接模式，在大约6个半钟之后和天和核心舱对接。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一偏东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六同埋日间中有骤雨，随后一两日天色逐渐好转。而家气温系26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7,079点，跌5点，总成交金额558,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69点，跌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483点，跌45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李宁24.25元，跌5.95元；友邦保险67.55元，升5.5元；阿里巴巴79.7元，升4毫；美团108.9元，跌7毫；金辉控股3.12元，升5仙；港交所278元，跌2毫；恒生中国企业59.38元，升4仙。零跑汽车34.95元，跌1.85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23，日元150.26，瑞士法郎0.897，加元1.381，人民币7.316，英镑对美元1.21，欧元对美元1.056，澳元对美元0.629，新西兰元对美元0.579。日经平均指数报30,738点，跌511点。港金报18,500元，升9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86.19美元，卖出1,986.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早晨，有 mini 同大家睇睇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去到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就去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而家去到渡船街天桥，近住果栏。西隧九龙入口龙尾民安队总部，东隧九龙入口去到汇景花园。路面情况，九龙区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坪石村一段慢车龙尾升。何明居新界区啦，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跟住和斜村一段车多，龙尾沙田马场。再提提大家一啲封路嘅措施，因为水管爆裂，车公庙路来回方向，跟住翠田街嘅部分行车线需要暂时封闭。受影响嘅九巴路线80号 K 需要改道行驶。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国剧830，袁伟大院。 林志伟同何亚平两人终成眷属。林志伟妈妈一直都睇唔上何亚平，觉得就算高攀唔到江家，都起码要揾个门当户对嘅。究竟系边个帮林志伟搞得掂呢头亲事呢？ 国剧830，袁伟大院，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5， 港台电视31， 凌晨12点精彩重温。 音，声音也，生于心，有节于外，谓之音乐。 音乐 music 古希腊语就是缪斯，女神的艺术。这一门艺术包含着创作、演奏，还有欣赏和聆听。11月5号起，逢星期日凌晨1点至2点， 陈俊轩、 船仔， 音乐关系。 CIBS 人人广播， 一个为你盘点香港房屋建筑特色的节目。 家住香港， 葛福林村嗰个房屋而家都是一啲村屋啦，咁我哋都是一啲一层啦，顶晒笼系两层，而佢嘅结构后期啲嘅就是砖木啦、铁啦。譬如我自己屋企同埋大家熟悉葛福林村条大街围仔嗰堆咧，系会有泥砖啦。 CIBS 节目《家住香港》，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行过路过唔好错过，全港各区均一价，乱抛垃圾3000，随地吐痰3000，乱贴街招3000，九份龙污街道整污糟公众地方、海上或郊野公园，罚款一律加到3000。另外，店铺阻街或非法弃置大量废物，罚款加到6000。新定额罚款金额由2023年10月22号起生效，犯法有代价，清洁靠大家。 神光第一线，神光 Morning Call。 早晨9:40啊，这个时间咧，当然要同听众朋友互动下啦。电话旁边已经接通咗，佢系 Carmen 啊，早晨 Carmen， 早晨 Carmen， 早晨 Carmen， 阿 O 小白船仔， 系 Carmen， 有咩开心事同我哋分享下先？ 结婚46周年， 哇， 好开心啊，真系。 系几时啊？今日定系几时啊？ 应该是星期六28号嘅。 28号。 是啦是啦。 是啦，咁是不是已经想了方法去到庆祝的，定还是丈夫都已经有所表示约定了你的啦，今日好重要啊咁样。 其实星期六约埋几个朋友一起北上吃下嘢咁样咯。 哦， 是 啊。 去哪度啊？ 去在酸菜鱼那度呢，跟住插两个插两个公仔到，哎，祝你哋呢，哎，46年啊。啊，46年是什么分呢？等我上网 check 下。 是啦。 因为 我都冇考究， 我帮你考究，你继续同嘉明同小白倾下偈先。 46年咧，咁啊，相信你哋嗰个有个夫妻之道嘅，可唔可以讲少少，透露少少，等我哋参考一下咧？ 其实都唔讲啲咩知道嘅，只不过都系习惯多啲倾下偈咯。咁就知道咗大家嘅状况，咁自自然然咧就会有困难就一齐分担啦，咁有快乐就一齐分享啦，就系咁咯。 好好听啊，你呢几句，你可唔可以讲多两次出嚟听下？我估咧呢一个叫做经营夫妇嘅婚姻之道咧，并不容易啊，对于好多现代人嚟讲。但系你头先讲嘅咧，绝对系一个金科玉律嚟噶。你讲多次啊，卡文，我都想向你取下经啊，嚟啊，讲啊吓。 大家习惯多啲倾偈咯，咁知道咗大家嘅状况，咁自自然然咧就会有困难就一齐分担，有快乐就一齐分享。 哇，好好啊，好似你神光嘅嘉宾咁样噶，卡文系好似我哋平时亲自百分百啊， 好多感浪起身咁样。 系啊，喂，帮你 check 咗啦，46年咧系婚衣草婚啊，咁样， 哎呀， 系啦，好浪漫， 浪漫就啱你哋。50年咧就系金婚，咁我哋咧用嗰个说法就系你46年咧就迈向金婚啦，已经系 婚衣草啊。屋企有冇婚衣草啲精油啊？点下佢都好喎， 未有。暂时亦未有，等我嗱嗱声去买翻啲。 系啦，系冇错， 做翻啲气氛出嚟。我想问咧，你仲记唔记得当年咧，李先生点样同你求婚噶？ 冇嘅，其实以前就都系生活觉得 啱啦，就走埋一齐啊嘛， 系时候啦， 想稳定啲啦，想稳定啲啦，咁就系咯。结婚咯， 结婚咯，系啊，都好快嘅，用咗一年，我哋就认定咗对方噶啦。我知道咧，旧时嘅人啊，即系46年都真系有一个比较遥远啲嘅一个婚姻啦。你哋当年真系拣啱一个人咧，就真系私定终生嘅。其实嗰一样嘢系好浪漫嘅，你有冇觉得啊？对住一个人，点解46年都唔厌嘅？就算啊闹交闹过，都冇话咁轻易就话签张纸离婚。咁你自己觉得个过程都不如你又分享一下好唔好 ？Carmen， 好似我访问紧你咁样，我真系想取下经，或者即系透过大电波，都真系想将呢一样咁好嘅事，不如发放开去啊，好唔好啊？ 即系其实咧，46年咧，即系话厌唔厌，又话难唔难嘅。咁可能都有分咗几个阶段嘅，咁譬如后生嘅时候咧，咁年少无知就以为要霸地头啦，咁咧就系、是、公啊要系我赢，字啊系你输嘅，明明咧知道系自己唔啱噶啦，咁都要老公道歉嗰只咯， 或者唔睬你啊，大家一两日唔见面，直情唔讲嘢，朝头早见到面唔讲嘢啊， 冷战啊最辛苦， 系啊， 咁到年纪大咗啲啦。咁阅历多咗啦，咁就知道唔好小题大做，咁就唔好简单复杂化嗰只，咁个人就变得平和咗好多，样样都要珍惜咗好多咯。 嗯，好重要。平时有冇煮开饭俾老公食啊？ 有噶。 系嘛？ 有嘅。 有最拿手嘅老公最中意食你煮嘅咩餸？ 最中意食我煮就系煮牛腩啊！ 牛腩啊！咦，你炆牛腩高手嚟喎、 啊？吓，唔系啊，即系睇。睇下啲上网睇下学下咁样嘅啫， 都已经好好啦。 最紧要个柱侯酱买得好，系咪先？炆牛腩就炆得好，啱唔啱啊 ？Carmen 啊， 最紧要嚿牛腩够好够 食材够正， 都要你有爱心先得嘅。 系 好开心啊！都希望你咧嚟紧呢一个周末咧北上庆祝呢一个46嘅结婚周年，开开心心啦！希望你嚟紧有更加多嘅开心事同我哋分享啊！ 喂，题外话讲，答一句啊，北上庆祝咧，依家喺口岸嗰度咧，有啲商场啲免费 shuttle bus 咧，即系你连嗰程的士都唔使搭嘅，一喺嗰啲福田啊，同埋喺深圳湾嗰度咧，即刻有嗰啲商场嗰啲接驳车啊， 系咪啊？ 系啊，直接车到你过去，唔使俾钱喎，仲要系啊，悭翻程的士钱啊，食到好多嘢。 好似澳门嗰啲咁样啊， 系澳门嗰啲就车你去发财，佢嗰啲就车你去消费啊，点对点咁样对接。咁最紧要玩得开心啊，童先生。 喂， 同你讲咗咁耐，你老公叫咩名啊 ？Carmen 吓， 强哥啊， 强哥，我哋祝阿强哥同埋 Carmen 姐， 是威 是威，系啦，新装力健， 多谢晒。 我又同你约定一下，如果你今婚。50周年，你打嚟神安第一线，希望嗰阵时我仲有做到啦。 咁 希望嘉明啊、小白啊、船仔啊、Vicky 啊，大家一齐同你去庆祝呢个金婚，好嘛？系咪？ 好，多谢晒咁多位。 好，送呢首作品俾你听，有校长谭敏 开心啲啦。 我是这样天。 Okay, 多谢晒，拜拜。 拜拜。 新一吻红的脸，共回味情梦最甜。新鲜早餐奉献，期望每朝早翻工衣着同挑选，一切共分享。爱是这样甜，共做晚餐谈笑。你要呷醋我乐宴，饭后你即无。还未着上多温暖，期望每朝早起身一吻红的脸，共回味情梦最甜。当天布置放身边，期望每朝早翻工衣着同挑选，一切共分享。爱是这样甜。住在这小房间，说说笑笑也缠绵，但愿我的旁边长伴有你天天见。 上都温暖，住在这小房间，说说笑笑也缠绵，但愿我的旁边长伴有你天天见。 一起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飲食淘鑑。 炸嘢咧，好多人都好中意食嘅，因为就好容易就做到好香口啦。 小朋友又中意啦，虽然都唔好食得咁多。 系啦，咁有阵时如果你想健康啲嘅，我会呃自己嘅、 啊， 我会话唔好炸啦，呢、這个焗啦咁样，咁、哦、焗咧感觉上就好似会健康啲， 少啲油啦 ，因为炸咧一路炸嘅时候，啲油咧就一路堆埋落去，就变咗一团嘅。油炸物咧，但系嗰个油炸物就系先好食嘅，亦都系精结所在啦。咁有好多唔同嘅油炸嘅方式嘅，咁啊无论系譬如酥皮又好，系啦，各样嘢都好啦，你自己谂嘅自己菜单都好。其中一个我自己都几中意食嘅咧，就系天妇罗。 哇！ 天妇罗咧好奇怪嘅，我喺香港有食过最特别嘅天妇罗咧，系攞菜心去做天妇罗。 菜心，鼓励唔到啊！ 我呆咗。啊 咁点样嗰啲叶咪？ 嗰啲叶唔系啊，佢唔系话整得好靓嘅啫，系嗰间铺头，嗰间铺头执咗立嚟，唔知系咪因为真系有菜心天妇罗系啦。咁佢咧嗰阵时就菜心啦，呢个炸嘅时候，佢如果佢可以整到个菜心好挺身嘅， 系咯， 好似一把扇咁样， 系啦。 咁我就掰佢啦，但系个菜心咧。是有嗰妹妹地嘅感觉， 哎呀， 然后就咁搭咗喺上面，就似炸过咁样就算数，所以我就觉得咧、哦，即系天妇罗咧都好睇到底系啲乜嘢食物嘅。咁、嗯、当然咧，如果你话天妇罗嘅话咧，虾系其中一个好受欢迎啦。 系 咁虾尾咧，我都唔知一次喺节目嗰度讲，其实虾尾咧，我自从有一次喺日本嘅时候，啲朋友同我讲虾尾都食得噶咁样，咁、啊、我呆咗虾尾，通常抌咗佢嘅啫。 系咯，搣咗出嚟噶。 系啦，咁佢就喺我面前食嘅，即系证明佢唔系呃我啦咁样。咁、哦咁當然啦，有啲條件嘅。第一，嗰間有一間信譽良好嘅鋪頭啦，同埋咧，你可以睇到嗰個蝦佢本身炸嘅時候，係咪都已經啲肉好實，係咪有冇霉到嘅？因為有霉咗，其實個蝦味都唔會好食嘅。咁如果佢本身個天婦羅都炸到，譬如隻蝦咧好實嘅，啲肉咧好 muscle 嘅，咁其實個蝦味咧通常都可以炸到好香脆的，而且確係，就正如我朋友所講，原來蝦味咧係整條嘅蝦天婦羅入邊咧最濃郁蝦味嘅。部分嚟嘅， 原来系咁， 而且仲有一种咧，好似食嗰啲虾片嘅感觉 ，grok grok grok， 咁咪炸得好嘛？ 重新认识角落生物嗰只嘢啦， 冇错啦。咁原来佢系可以食嘅。好啦，咁除咗有呢个天妇罗虾系受欢迎之外啦，番薯其实都系非常之受欢迎， 我好中意噶， 系啊，女士都好喜欢，因为有蔬菜啦，亦都有少少饱肚嘅感觉啦，都会香口嘅。有一种嘅天妇罗嘅食物咧。连我都未食过，因为咧要揾佢咧就绝对都唔容易。咁而家咧就十月尾嘅时间啦，原来喺日本亦都有赏红叶嘅。 哦， 有啲铺头啦系真系少话，佢哋会攞红叶咧去到做天妇罗嘅。 红叶都食得， 系啦，冇错。即系当我揾嘅时候咧，我有见过，但我冇食过，因为嗰时就比较赶啦。咁我一见到嘅时候，我谂住系装饰嘅一部分嚟嘅、 哦， 但系原来唔系，原来佢哋成个做法咧系咁样嘅。佢哋先，譬如今年2023年啦，咁佢哋咧会喺指定嘅一啲嘅地方，嗰啲嘅红叶咧，佢哋话个品质会好啲嘅， 系， 因为红都系树叶啫，咁有啲树叶咧，其实佢哋就良莠不齐，有啲可能会好厚嘅，个、哦、厚身啲，有啲就会薄身啲，所以原来咧喺呢一间嘅料理店，佢哋选择红叶嘅时候，已经会拣啲好薄嘅，即系用起上嚟就比较上简单，系、 哦、 啦，因为厚咧，佢话其实食落去嗰个感觉系。大家都應該唔中意嘅，咁食落去咧就會好似有啲好硬嘅紙咁嘅感覺嘅，因為佢今年咧喺2023年揾嘅紅葉咧，佢2024年先至會攞翻出嚟噶， 因為要烘乾啊， 唔係烘乾，佢要用一年嘅時間去到醃製啊， 哇， 係啊，所以我覺得佢哋做起上嚟嘅時候咧係非常之出色噶，即係好有心啦。咁如果你話今年呢，如果大家有幸喺日本食到嘅話咧，有機會係上年嘅紅葉嚟嘅， 已經醃定㗎啦， 已經醃定咗㗎啦。咁佢哋話呢個紅葉咧，首先就係除咗佢個厚身同埋薄身之外啦，仲要睇埋佢嗰個嘅形狀靚唔靚，因為即係好似我哋夾書籤咁樣，你夾咗一年咧，其實咧係可能有啲地方會脆咗，如果 你本身保养得唔好，或者本身个样都已经岩岩惨惨嘅话咧， 咁就拜拜佢啦。 咁就唔好要啦，系啦。咁佢哋都会尽量咧揾一啲咧就系喺地下嗰度系干净噶啦，唔好有人踩过噶啦。咁、会唔会就咁摘落嚟咧？咁啊，佢话大部分都唔会嘅。咁虽然摘落嚟咧，佢哋部分料理咧，佢哋会用摘嘅红叶嘅。咁嗰啲红叶就佢哋自己噶啦。咁佢哋就会自己摘落嚟，嗰啲系另外嘅一种嘅做法。嗰啲就可能会因为新鲜好多，就可能会即时咧就做一啲，例如系装饰啊嗰啲，佢哋因为佢哋嘅餐上面都有好多需要装饰嘅，咁亦都会用嗰啲新鲜嘅红叶咧去到做嘅。好啦，咁佢哋咧就会揾嚟好多唔同嘅红叶啦，搜罗咗之后咧，咁你就会用自己。佢哋冇透露嘅，系秘方嘅盐腌制。佢哋净系话用盐腌制啫， 盐都要秘方嘅，真系衰女。 系啊，可能又沟咗啲海盐啦、岩盐啦，系啦、 啊， 唔知咩 喜马拉雅盐啊嗰啲。 系啦，冇错啦，就摆埋咗一齐。咁咧就要腌制佢嘅。咁腌制过程就好似我头先所讲啦，要揾嗰啲好似书即系做书签咁嘅，搵嘢压住佢。因为一年之后，当你攞翻出嚟用咧，那个天妇罗一炸落个镬入边，其实好容易就会弯。特别系当佢有水分嘅时候咧，因为叶本身都有水分啊嘛。咁有弯嘅时候就会岩岩沉沉，咁就唔靓嘅。咁所以你见到佢炸出嚟嘅天妇罗咧系挺身嘅。咁而且炸完出嚟之后咧，薄薄嘅一块叶啦，薄薄嘅天妇罗啦，佢系可以摆喺个。一個好似一字咁長嘅長方形嘅嗰啲架上面咧，係排喺上面，樹葉都可以咁樣排喺度，係好整齊嘅。咁就拎佢賣咁樣， 好考究啊！ 好考究啊！咁呢一個鹽葉嘅天婦羅啦，都相當之特別啊！咁啊話到咧，其實喺個過程入邊，除咗係鹽之外啦，咁佢哋亦都咧就係天婦羅粉亦都要啦。喺個天婦羅粉入邊都會加咗一啲，譬如係砂糖啊、白芝麻，即係都係有調味嘅，教嗰啲味嘅，覺得係 OK， 跟住先至咧係會去到做呢個天婦羅嘅嗰個粉，去到擺入去一齊炸咁樣嘅。好啦，咁啊話到炸完之後，佢哋仲會落多少少菜油喺天婦羅個面上面，然之後就慢慢滲落去咁樣，咁令到佢聞起上嚟，同埋嗰個望起上嚟嘅色水，同埋個味道咧，都可以再推得更加高嘅層次。咁但我就覺得成件事咧，如果就算有得食嘅話，我諗我味道我會擺其次，因為我自己主觀啊。我唔会觉得好好食嘅， 有咁多唔同嘅腌制方式，有咁多唔同嘅配衬。 因为我系食嗰个腌料嘅味道嘛，因为我断估红叶自己本身都应该系冇乜味，再加上佢用咗，系啦，用咗一年嘅时间去到整，即系正如樱花，有啲人话樱花有味道，其实樱花嘅味咧系好薄同埋好少嘅。我哋而家喺街上面见到咁多，譬如樱花嘅产品，话声称佢系樱花味啦，其实都系人工调配出嚟嘅，系啦，咁所以樱花本身都唔系话好大味嘅，咁呢一个红叶都系一样咁。更加冇味啦，所以食嘅时候咧，如果有机会食下，食下佢嗰个口感， 食功夫， 食功夫，食心机啊！ 我的享乐时代。 天气而家咧转凉咗，我屋企都 BBQ 啦。 哇！ 我终于一完我中秋嘅愿望。恭 喜你！ 系啊，中秋嗰阵时话我要 BBQ 咁样，我屋企就嗰阵时大家都唔系好舒服啦，咁就话 BBQ 啦。咁所以咧就终于上咗去我屋企个天台，咁就 BBQ。哇，好开心啊！ 梗系啦，梗系开心啦。 系啊，同埋其实因为我以前屋企咧系习惯用寒烧嗰种方法嘅，即系唔知你哋屋企有冇嗰种，即 系 嗰种铁板，然后咧。系啦， 铁板烧嘛， 铁板烧嗰种啦，然后韩烧佢哋，因为韩国咧系直情真系好兴屋企自己烧噶嘛。我嗰时好似喺韩国买翻嚟香港嗰块板，咁我觉得有两种唔同嘅。 系 第一种咧就系、是、虽然因为我天海嗰只炉咧唔系好似郊野公园嗰啲咧， 唔系炭炉， 即系佢系炭炉嚟嘅，但系就唔系郊野公园嗰啲咧好大火嗰啲，系通常好细火嘅啫嘛，同埋会摆埋个烧烤网喺上面慢慢烧咁样啦。我自己就觉得咧，如果喺室内咧。真系用翻寒燒好玩 哦，系啊系啊，如果唔系第一个煙咧，真系太犀利啊！ 系啊， 咁如果你用寒燒嗰只咧，我自己都有嘅，咁佢就比较上容易控制啲嗰个火嘅力度。咁你室内嘅话咧，用翻呢啲简单啲嘅方法会好啲嘅。 系同埋不过我觉得寒燒都系带油煙噶啦， 系 啦。咁但系有个好 骑楼咯，或者喺厨房开住个抽油烟机， 都得嘅。 系啊， 同埋我又觉得寒燒个好处就系方便，因为你咁样挞着个掣嘅啫嘛。 系啦， 但系咧炭炉咧。 我記得嗰陣時唔知點解燒咗勁耐咯啲炭，應該係包炭有少少潮濕咗。 哦， 之後咧我成家係咁潑，係咁潑，潑咗好耐。 燒嘅時候聽到白白聲就知㗎啦。而家有陣時我去嗰啲叫做室外嘅 BBQ 場咧，佢哋而家真係好專業㗎。佢哋咧通常入去嘅時候，佢會包一包炭俾你嘅，然後咧佢會幫你透埋爐嘅。咁我哋透爐嗰啲咧係真係好犀利㗎， 專業㗎啦， 直頭好似捉龜咁死隊，有部機喺度咁樣嘅，咁樣。射完一輪個火槍之後咧，咁個爐就起得好靚噶啦，根本上成個過程嘅十秒鐘都唔使 以前我哋中學年代自己去燒嘢食嘅時候，又要揾啲男同學，又要攞報紙， 又唔係好識咁樣。燒完啲報紙，其實自己又驚有油墨啊，咁樣樣樣嘢都驚。 我係用報紙潑咯， 報紙潑啦， 係啦，都用翻啲基本嘅傳統方法啦。我都有去，我係你咪去嗰時又係去大埔嗰啲啊，類似燒烤場。 細個。 唔係頭先你講嗰啲燒烤場， 哦係啊係啊係啊，冇錯、啊， 係因為我都係去大埔，我記得我有燒過香蕉咯， 香蕉啊。 系啊， 唔错喎，个皮又窿，但入边暖暖地噶嘛。 系啊， 系啊， 好似棉花糖。 我都有烧过香蕉。 我第一次听烧香蕉，点解？ 烧香蕉真系好食噶。 烧香蕉系 OK 嘅。 系咩？ 系啊，嗰、那个 texture 咧，佢会将佢慢慢变成淋咗嘅。 系啊，同埋会甜啲嘅。 系啦、啊，因为佢甜咧，即系高温啊，即系嗰个 chemical reaction 可以令到嗰啲甜度增加咗。 你当烧鸡翼咁样拮住佢嚟烧啊？ 唔系 啊， 摆 网 烧。 摆网烧，但系嗱，小心啊，因为咧小心咩咧，就系、是、当你烧香蕉嘅时候，嗰个香蕉皮咧，其实 系 好热噶， 系啊 系 啊， 你望起上嚟窿窿地嘅，但系入边咧就唔会窿嘅，因为个皮都厚啊嘛， 系啊， 面皮厚啊佢，系啦，咁你就剥咗个皮嘅时候就小心，因为佢好热嘅， 系用我系用刀切开佢， 跟住就最好都系用匙羹筆嚟食， 系啦， 真系妹仔咁食。 可以一齊食 過啊！如果識食嘅話咧，可以擠啲朱古力喺上面，仲好食。 好似有擠蜜糖啊！ 下次試下朱古力， 係啊， 應該會仲香口。 即係張子醬係咪？ 喺度得喎。